好啦，晚安晚安，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呢就是2018年4月21号星期六晚上的10:08。今晚呢除了小弟神区之外呢，仲有兴旺诊都响树㗎。 唉，好耐冇见啦。 係啦，咁继续呢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嗱，今晚呢我哋提早开始，因为我哋呢即係听日呢都各有啲嘢做，咁所以呢就会提早开始，有个提早结束。 你又要去野游 嘛。唔係去野游，係。即係唔好听阿 Jackie 呢乱噏。 你野游都寄 postcard 俾我啊。 啊，我不嬲都有寄 postcard 俾你 嘅，成日都唔寄，寄得先寄啫嘛。 啊，咁所以咧 ，Hello Kitty 喎，你而家 吓 Hello Kitty 咯，我收都系。 咪因为嗰个咧系日本邮政局咧嗰啲免费贴纸嚟嘅，系 免费你先贴，有冇搞错啊？ 咪因为佢咧就冇胶纸提供，我问佢有冇胶纸吓？ 胶水嘅咩？ 咪佢冇胶水㗎，胶水要买嘅。咁你知日本好环保㗎嘛，点会自己胶水俾你啫。咁我问佢有冇嘢贴住，佢有贴纸咁咪俾一啲 Hello Kitty 嘅，我咪贴上去囉。就係咁㗎。咁嗱，今晚呢记得大家各位益友一定要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咁真係得收视告急，我提早一个钟。 你唔知係搞到啲深夜节目。 平时呢我哋因为惯咗11点钟开呢，咁啲益友其实已经系惯咗啦。咁嗰呢个就算呢 Facebook 唔提示呢，佢哋都会11点钟呢先至听嘅。咁但係依家你提早咗 Facebook 又唔提示，咁好彩 YouTube 又有提示，即係好奇怪㗎。一时就 YouTube 有提示，一时就冇，一时就 Facebook 有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益友记得 share 出去，係咪？如果唔系呢就笑死长毛㗎啦，明唔明？ 长毛 capital 你笑鸠你啊！ 屌你啊！长毛话喂你一千人都冇咁样，咁我哋咧就真系好捻样衰噶啦！ 你话我不杀无名之将啊嘛，成日讲。 唔系，虽然我哋依家都多过佢好多嘅直播人数，你明唔明啊？屌佢百几人嘅啫嘛，佢发生 重温啊，百几百人。 屌你咪跟住 啊！重温啊！ 喂，跟住阿陈士齐哥，我都 cap 过俾你睇啦，十零人嘅啫嘛。 十个嘛，有个你。 两架的士坐得晒，咁我哋就唔好搵啲咁低質素嘅或者咁低收视嘅嚟比啦，係咪先？真係。 你先鍾意比。 喂，咁嗰个系抵死㗎，嗰、那个系得十个人听，係咪？咁但我哋提早咗，希望大家益友帮帮手下，唔该晒。好啦，咁先嚟一节呢本港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今晚及明日早上咧，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有24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有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星期二有雷雨，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咁啊电话号码咧已经开放啦，130条线等紧大家，已经打电话嚟。剛才我們已經有兩位益友是打了上來等緊的，是啊，我們呼籲之前 你打上來不要一陣睡覺，不要一陣打回給他又不聽，經常都這樣， 這樣都會的，因為他真的登記了先嘛，怕著即打你不即怕著排不及嘛，你明白嗎？ 讲下啲台务先好啊！ 我讲下台务，我点有台务咧？ 我啲3月11号嘅夜晚至凌晨时间，你又话咩噶嘛？姚松炎堕马，你请我食饭噶嘛？ 哦，嗰、那个又即系喂，嗰、那个咧就有效期咧，要一年嘅，就即系 总之 一年。 阿志刘小你高票当选啊！你唔找数？ 唔系嗰个咧，一年之内咧，我哋如果系。即系兑现咧都 OK 噶啦，唔系即时啊，大佬，使唔使点埋餐上去你屋企嗰度啊？ 唔系即时都过成个月啦， 咪过成个月咁都冇啊！刘小丽拖咁耐系嘛？ 阿刘小丽而家唔使还钱啦，走数。 刘小丽咧呢、這个八婆咧就有啲问题嘅，话俾大家听点解咧？因为立法会嗰个行管会系已经宣布咗唔去即系追讨咧呢 DQ 4啊，即系刘小丽、罗冠聪、万头红吓，同埋呢个姚松炎咧，佢哋嗰个新津 OK。咁长毛咧亦都咧不止一次，即系喺公开场合讲过咧，就佢哋咧喺2017年7月1号咧。即系到十几号期间咧，呢半个月咧系冇粮出嘅，即系佢屌你乜，佢好捻，即系 即系关注呢一点啊！你明唔明啊？屌你老母，即系呢个咪撚人？ 佢特别关注钱噶嘛？呢个场冇拆。 唔系佢唔单止一次喺公开场合同记者讲过噶啦，话呢半个月冇人工乜乜乜，咁冇人工咧，咁我咪唔使你捐咯嗰半个月。咁但系你刘小丽，喂你仲争几个月嘅尾数未捐噶嘛，大佬？喂，残事柴喺你嗰个屌你乜花生台嗰度，都系话你嗰啲单据系捐咗几，即系捐咗头嗰三两个月嘅啫嘛，大佬。佢话有单据，我睇唔到啦。喂，仲有啊，你刘小丽唔该将所有嗰啲咁嘅单据摆晒上网俾公众查阅啊！屌你乜唔啦，系喂你系向选民问责，唔系向陈士柴问责嘛，八婆。唔喺 Facebook 嗰度开直播得噶， 同人讲唔捐啦，唔好喺度追数啊！屌， 喂你得噶，喂你唔好话我讲话我咩，即系你唔好揦我嗰样嘢出嚟讲咩？香港众志当选，我就离开香港。第一我离开咗几廿次，第二喂我讲咗话我唔会走噶啦，系咪先？即系我唔会，即系我唔系永久离开香港，讲咗噶啦。喂你刘小丽唔使揾嗰啲打手咧，又想高登啊，又想咩？即系呢啲咧好啦，无聊噶啦。你揾即系呢啲啊，对于我咧系冇影响啊。你中意喺高登揾啲打手系咪？话我系过街老鼠，冇所谓嘅。喂呢啲啊十几年前已经有人做过啦，我已经免疫晒噶啦。你明唔明啊？啊屌你老味呢啲咁嘅匿名啊，系嘛？ 讲恶毒你又唔够呢称成恶毒。 喂你匿名嗰啲整十几 account 用乜嘢啫？但你八婆刘小丽，喂唔该你啊，讲清楚，你话唔捐都得噶，你可以出嚟好似我咁啊，我唔走啊，吹咩咁你得噶？你讲啊，我唔捐啊，吹咩咁 你 讲啊？ 甚至你唔解释都得噶。 喂你讲就得噶啦，你唔解释我继续追击你，你一系讲清楚话我唔捻捐啦，系咁多嘢，你要向公众解释清楚啊嘛，大佬。屌你乜你咁啊！你选举承诺嚟噶，哇！即系承诺咗话每半个月，即系每个月捐一半人工，哦又唔捻算数，捐三两个月咧，屌你有咩敷？即系屌你老母，你就即系根本上咧嗰三两个月，其实都系冇单据嘅。屌你老母真系，喂要全部拎晒出嚟一五一十搞清楚嘅，仲有啲长毛拆都要啊！话俾你听，你由2004年10月1号当选，屌你乜立法会议员。系嘛？成为呢个 honourable 两扩空啦，唉，巴捻币啦！喂，你话捐嗰啲咪人工去嗰个咩抗争基金啊嘛？十几年嚟呢条数系点捻样啊？梁国雄，未捻同你计数， 你存唔存在啊？ 未捻同你计数，你又咁捻牙刷咧，屌鸠我哋，万万我哋得噶啦咩？喂，因为我哋同你讲嘅数字啊，好捻具体噶，好捻实际噶，有益话冇啊？屌你老母咩抗争基金？你搞乜捻嘢抗争啊？你个基金？有冇逃税漏税啊？屌你老母！啊，依家我就系同你计翻十几年嘅数，你老母真系你咁捻，你咁捻得戚喺网咯，系嘛？乜我老母啊？嗱，你个梁国雄，屌你老母真系枉我当年啊！喂，我都未捻够年龄嗰阵时，04年，你老母臭閪梁国雄嗰阵时，如果唔系郑大坚喺即系新界东搞咗个钻石名单，你啊自己一条飞。喂，嗰阵时我未够年龄，我仲屌你咩偷偷地嗌我妈去投你啊！你冚家产，你即系喺个节目嗰度乜我老母？咁人性啊你梁国雄！喂，如果大家论点对驳，冇问题噶。喂，你唔系你不停喺节目嗰度谩骂我，一阵间又收皮，一阵间又蒲头，一阵间又咩出嚟？喂，大佬，喂，你有冇论点噶？屌你妈，真系听捻到真系好捻痛心啊！大佬，你咪我老母做咩啫？关我老母咩事啊？梁国雄，唔好讲我阿妈投过你，我投过你啊！屌你老母！咁捻住屌啊，斗屌啊，大家睇边个大声啊！屌柒头皮，抗争基金咪同你计数啊！抗争基金点捻样抗争法嗱？2016年系嘛？2012年、2008年、2004年，屌你谂乜四届立法会议员，堂堂一个，即系同个僆仔，同咁嘅网民喺度嗌交，纯粹就为咗自己冇面。屌你都输捻咗嗰个浸大学生会，觉得好啦，冇面系嘛？ 即系你插唔到旗咁，你反省一下啦。你因为人嚟屌把捻啊，真系。 喂，唔好意思啊，梁国雄，就算我嗰次摆捻到明啊，落鸠你面都抵鸠你死啦。堂堂四届立法会员输俾个僆仔， 咁搞紧错啊，大佬！喂，我喺个网度噏几句就得噶啦，你仲有冇得赖鸠我啊？喂，啲同学咧唔咧系好似你咁样啊？我唔系戴耀廷啊，唔系喺网度讲几句，啲同学听晒我讲啊，大佬呼风唤雨喺度，屌你老母閪！喂，啲同学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你呢一对嘢系咪系有问题，所以系唔去投票啊？喂，我只不过提出一个 alternative， 叫大家唔好去投不信任票。咁啲人觉得喂呢条桥系 work 喎，咁我去做就咁简单啫嘛。咁我叫人去投不信任啊！你戆捻鸠啊！投不信任你咪上捻一庄，你咪夺权咯！戆鸠啊！喂，纯粹就系咁啫嘛！喂，一单咁捻细眉细眼嘅嘢，屌你老母！你又记喺个心嗰度记咁捻耐，周围搵报纸佬一去写系嘛？苹果日报又登，明报又登，屌你咁啊！跟住又搵网媒 HK01， 又搵独立媒体，冚家产又立场新闻，九啊几个，想点捻样啊？梁国雄输就输咗啦，想输打赢要啊？输唔起啊？输唔起唔好捻选啦！喂，你系过咗气噶啦，梁国雄。喂，当初你2004年喺新界东攞6万票，屌你乜一路选一路选，选到上届得个35000几票，俾方国山啱啱多1000票攞第九席。你系过捻咗气噶啦，你彻底咁过捻咗气噶啦。唔好以为自己系一个抗争者，屌你乜自己好捻激进。喂，你屌你乜一有本文前出现，你已经玩捻完啦，成个社民连你口头激进派。唔好问人咩坐几多次监啊，有冇坐监啊？屌你梁天琦呢班友呢班靓仔全部面临紧啊5年以上刑期啊，大佬讲紧。早嗰日我睇陈浩天出咗一个 Facebook 嘅 post， 喂，有一个70几岁啊，屌你乜都俾人告，系面临紧就系几年嘅嗰啲刑期。呢梁国雄坐咩监啊？坐过几耐啊？成日讲坐监，屌你冇捻威咩你？抗争你抗乜捻嘢争啊？喂，当阵时最激咧？最由第一批最激嗰阵时咧，最早嗰个边个叫刘慧卿啊，卿姐，屌你乜嗰阵时有个花名叫卓浩，又叫瞓街卿，同阿郑家富咧喺会展门口嗰度瞓街喺马路嗰度，系嘛？1997年，喂嗰阵时咪佢最激进咯，跟住有系嘛？98年咪喺新界东同何秀兰选咪10万几票咯，巴捻币啦嗰阵时系咪？跟住系嘛？一路有你呢啲咁嘅四五行动啊，梁国雄啊呢格出嚟啦，系嘛？玩台棺材啦，咁咪你激过佢咯又，咁你咪又有票咯，你咪当选咯又，因为你激过佢啦嘛，跟住屌你咁样，阿兄姐嗰个激进嘅地位一路屌你咁样一路，即系俾你哋呢班咁嘅社民连啊呢啲人，长毛嗰阵时都未有社民连啊，04年嗰阵时，即系俾你已经攞咗啦，即系个激进嗰、那个嗰、那个。光谱系嘛？咁好啦，咁佢咪一路转咯，一路褪咯，系嘛？又激进，屌你咪变捻到依家，最终咪和你飞飞咯，粗口唔准讲咯。 唉，而家真系， 即系一个人嘅堕落嘅过程就系咁啊！而家你梁国雄只系重蹈紧阿刘慧卿嘅覆辙啫嘛，大佬。因为你激进嗰个光环、嗰个地位冇捻咗啦嘛，俾人取代咗啊！ 够胆啦，真系。 你仲激咩进啫？你抬棺材啫，系咪啊？喂，人哋掟砖啊，惊唔惊过你啊？屌你老母，真系你冇晒噶啦，梁国雄清袋噶啦，唔该你啦。喂，我哋睇下嗰个梁国雄讲乜捻嘢好唔好啊？ 播片啊？ 吓，播片啊！依家我哋，屌你老味就系听下啱啱捻嗱，唔好话我净系得我自己一把声喺度讲嘢。播捻埋你点捻样闹我？我哋好捻公道嘅，梁国雄，你老母真系好，你去片。 去新区啊嘛，系咪 一齐啊？咁样呢下嘢奇怪啊嘛， 就嚟啦，有个叫新区啊嘛，系咪啊？而家我就骂你啊，老有呢个蒲头啦，唔该。闹黄仁达冇用噶嘛？闹黄仁达乜用啫？系输钱， 仲有影响力啊？ 唔系佢输钱闹黄仁达起躲噶嘛？收皮啦，叫黄宗文去啊嘛，跟老细揾食，收皮啊，郁文出嚟啊，讲，我话俾你听啊，神区，收皮啊！ 黄毓民出嚟就收皮，唔开马场。 咪即系大家听唔听咯？屌你乜个语无伦次！ 喂， 喂，大佬，喂，一时又叫我收皮，嗱，因为佢个收皮，佢未叫我铺头噶，吓、啊，一阵又出嚟，一阵又唔系佢都有叫我出嚟嘅，冇讲铺头，佢出嚟，一阵又话收皮，跟住闹闹口我咧又变咗闹郁文 ，OK， 仲有啊，阿梁国雄，你真系有一个同黄杨达咧犯咗同样嘅错误啊，就系、是、对我嘅认知错误啊，唔好意思啊，喂，我唔系咩喺书展度食完狗起朵噶。啊！你搞错咗啦，阿梁国雄，唉、哎，唔好意思啊，啊，即系你真系搞错咗啦！我同你班，我同你嗰班僆咧交手咗好多年噶啦，唉、哎，唔好意思啊。 田丰泽嗰啲 啊嘛，可能你唔捻识我啦吓、啊，我同你写文联嗰啲咁嘅捻样咧，捻屌你咁嘅屌你咁嘅嗰啲嗰啲咁嘅， 我哋开晒名啦， 开捻晒名屌噶，吓、啊、唔好意思啊。就唔撚係屌你咁啊！喺咩书展嗰度食热狗先起朵，屌你咁啊！靠书展食热狗先起朵，即係嘥撚气啦！咁家产真係啊，咁我冇㗎。一路唉，听埋佢嘅点闹啦，佢都好撚无聊啦，唉，即係听到都觉得好撚好笑。 执马屎啊！神区咩啊？黑鬼啊？吓、啊，系咪黑鬼啊？ 唉，即系佢话 过桥米粉啦、啊，佢做牢肉啊！ 我听唔听到我好蠢？喂，无论端端弹句过桥米粉啦、啊，咁样喂，你想点捻样啊，梁国雄？ 同埋佢有一段讲讲系放屁，我唔敢话俾你。 唔系呢个咧，我哋一路听埋先。唉、哎，放屁唔知道未放屁？ 你收水啊！ 我点知佢话收水啊？喂，佢今日而家又搵我麻烦啊嘛！我话俾你听啊，我睇你唔起啊，睇你唔起啊，知唔知啊？ 系咪佢话我抽水冇用？佢自己去咪得咯？ 而家睇你唔起啊！听日去现身啦、啊，我听日喺度，搵人围我。我叫梁国雄， 都唔系未围过啊，试过 围咧，佢过嚟围咯。 喺西人菜街咪咁样咯， 围好多次啦，有一个 围多次啦， 嗰个肥肚腩嗰个叫咩？你嗰、那个我叫减啊肥嗰、那个，你围咯。 郑锦满系嘛？郑锦满都话闹你嘅， 郑锦满闹我，另外一个嗰个唔知叫乜两兄弟嘅，喂围啊，听日去围啊，劫肉啊，知唔知啊？劫肉啊，唔好话抽水啊，我搞好惊啊！揭露通知我啊！我惊啊，知唔知啊？讲嘢喺度，收皮啦！你登翻话我话梁天琦，梁天曼陀，我从来都冇话冇否认过，而家都系咁讲。不过我认为， 即系咧，嗱呢、這个就系即系，屌你咪呢个咪显示得你好捻卑鄙咯，梁广。喂，其他你都唔捻讲啦，即系你猛咁叫我收皮啊！嗰啲唉，啲真係嘥鸠气，都根本上冇，因为我冇一个 ground 去回应你嘅，因为你啲纯粹谩骂呢， 我真係唔知佢 讲乜。我唔知闹我乜又过桥米粉啊，咩 执 马 屎啊， 执马屎啊，因为又屙烂屎啊嗰啲咁啦，我都即係唔播啦，呢啲太无聊啦，真係。因为你成个内容呢，其实呢就词汇贫乏，句式重复，兼语言无味，系冇重点 嘅。屎都讲唔清楚嘅。 即系你除咗讲屎尿屁啊，即系屙烂屎啊，执马屎啊，过桥米粉啊，收皮啊，蒲头啊，现身啊，你冇嘢讲啊。但系头先佢讲呢个咧，系最捻流利嘅，你冇留意到啊？佢话佢到依家为止都系冇改变过个人血馒头论噶。喂，你咁先卑鄙啊嘛，梁国雄。 咁佢走去抽水。 喂，你记唔记得当日你讲嗰啲乜引嘢啊，梁国雄？喂，你话阿梁天琦啊，嗰阵时搞呢一个所谓旺角嗰个行动、啊， 系为咗选举嘅啫嘛。 喂，你话佢系用革命做幌子，系用六啊几人被捕去搞嘅一个选举活动啊，大佬！你依家系听审，我想问你听乜捻嘢审啊，梁国雄？屌你老母，你又唔捻认同佢，你又同阿梁天琦嗰班人割席同本文前？喂，你谴责佢搞暴力？屌你老母！你依家真系声援佢，你声援佢乜捻嘢啊？梁国雄，既然你系觉得佢系食人血馒头，你冇捻去啦，即系点啊？你依家认同佢啊？你鼓吹佢搞呢啲咁嘅用革命做幌子，用六十几人被捕做代价嘅一个选举活动啊？你依家声援啲乜捻嘢啊？梁国雄，我屌你老母，咁捻住屌老母，不知所谓喂，大佬你即系。 你到依家你坚持嗰个人血馒头卵，你就唔好啦去食人血馒头啦。你依家自己走去，啱唔啱啊？你都唔捻认同佢，咁你走去做咩啊？吓？喂，咁佢俾人拉咗，咪求人得人咯。根据你之前嘅所讲，喂，你同佢割席噶嘛？冇扮嘢好唔好啊，梁国雄？ 即系佢应该清楚交代翻佢系咩立场先呢件事。 喂，你又唔捻认同佢？你不嬲都唔认同啦，因为呢就系社民联或者成个泛民都系咁嘅。凡事唔系自己发动或者参与嗰啲咁嘅行为咧，佢哋咧就话呢啲系鬼啊，就要系啦，就处于一个否定嘅态度。一系就话佢系鬼，一系边缘化，一系淡化，一系打击佢啊。一唔系你发动，唔系你搞噶嘛，你冇份参与噶嘛。不嬲都系咁啦，何况人哋真系激进过嚟，真系做、啊。人哋真係有一个激烈嘅抗争，而你冇喎、啊。你社民连成啦咁耐，你全部又唔好讲话社民连啦，就係讲你梁国雄呢个扑街啦。你梁国雄最激就係咩啫？咪就抬棺材囉。仲有咩呀？同埋立法会争取咗唔使着西装开会啦，屌你啦，你有啲乜撚嘢呀？十几年你有咩政绩呀、啊、请问你。吓、啊、争取咗啲乜撚嘢呀帮我哋香港人。除咗次次游行见到你又撚样撑长毛撑社民连请捐款之外，有啲乜撚嘢做咗啊你？ 都唔知喎、啊，即系想搵都搵唔到。 喂，又话自己激进派，梁天琦嗰啲唔够激进咩？唔通梁天琦嗰啲嘢嗰啲行为系温和派嘅行为啊？即系嗰啲话佢哋觉得好温和啫，佢都未自焚咁啊？你讲啊嘛？你乜撚嘢激进派、啊，梁国雄？我撚咗气㗎喇你梁国雄馒头雄阿雄仔呀阿黄岸然最主要㗎喇阿雄仔嘛雄仔过撚咗气㗎喇 退休啦好心理就。 喂你而讲㗎每一个人都要为佢行为付上代价。喂而呢班后生仔佢係真係为緊佢嘅行为去付上緊佢嘅代价嘛。咁你闹咩呢你批评啲咩呢你谴责啲咩呢就你要永远霸占嗰个激进嗰个光谱。人哋激过你你就屌鸠人。咁你有啲咩激进嘅行为呀、啊、梁国雄喺呢几年屌你老咩你有咩激进啫吓 有咩行为呀、啊、梁国雄我真係唔知 道。你除咗玩道具之外你有咩嘢啫 仲要俾阿曾俊华串你㗎嘛啲手工越嚟越好。 你有咩行你有咩再有咩激进嘅行为、啊、请问阿梁国雄屌你老母你都冇啊嘛。喂唔係话我哋一专登唔噏啊。喂你搵啲你咁撚多打手你上网讲啊上高登讲啊咁撚叻。有人 send 俾我睇㗎啦自然会有益友。唔好只闹我你宣传下你政绩啊或者你有咩激进嘅行为啊过去十几年。你自从做撚咗 Honorable 梁国雄之后啊屌你老母你连台棺材都少撚咗依家你近啲十年八载都冇撚埋啦直头。以前未做立法会员嗰阵哇屌你老母几撚勤力啊啊国庆酒会啊乜嘢啊啊七一酒会啊就走去台棺材。依家你有啲咩啫你仲剩低啲咩啊梁国雄。 梁国雄近呢几年咪即出名我记得嘅事就係返大陆拍黄碧云影相喎。喺旗下 面。嗱呢、這个就要讲啦。关于呢梁国雄呢声称自己係反共。喂你同黄碧云返大陆就考察你喺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底下影相笑笑口。 你笑得好灿烂添啊两个。 你乜嘢意思啊梁国雄。仲有啊我话俾大家听啊呢个冚家铲呢我唔查又只可以查把几火。大家如果记得嗱，梁国雄就屌你乜啫，参加保钓运动啊，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就认为钓鱼台系中国嘅领土嘛？边个中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唔好意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讲清楚啊，唔系中华民国啊。因为梁国雄嗰班人啊，牛嗰班人去捻到钓鱼台插嗰支旗系五星旗嚟嘅。OK， 好啦，基于一个咁样嘅事实之下。喂你接受人哋嗰啲访问嘅时候因为我唔登出大家去查你去 Google 查梁国雄隔个 space 陈玉祥就有啦。当阵时你点讲陈玉祥啊大佬你话佢哎呀冇预备要争住嚟做啊。喂你搞到佢好似觉得佢喂 你话搞到佢好似哇抵死嘅咁样，你啱乜撚嘢啊梁国雄？屌你老母，真系呢人系好撚凉薄，好撚黑毒噶讲嘢。喂，陈旭祥，你话佢亲共又好，亲中又好，你乜都好，佢起码为佢嗰个理想系牺牲咗，大佬壮烈牺牲咗。你话佢戆居都好啦，佢个事实上就系为佢为咗佢个理念真系牺牲咗佢自己性命啊嘛。你批评乜撚嘢啊梁国雄？话人哋争住嚟做，咁你做咗啲乜撚嘢啊梁国雄？保钓啊你，你点样保钓啊？吓、啊，都讲埋啲嘢，全部都系凉薄黑毒。你保钓你有牺牲到咩？手指都冇拆损一只啊！屌你老母，讲嘢呢条友讲嘢咧，亦都非常之过头嘅。喂，就算我哋点样争啊，黄杨达、陈秀慧都唔会即系噏埋啲废话，唔会话欺生虫啊！呢啲都系废话嚟嘅。喂，大佬，你嗰阵时就是即系批评阿司徒华，喂，大家论点对驳，你好似郁文咁样论点对驳，你针对件事唔系针对个人噶嘛，大佬无啦离题又话司徒华岩上脑，呢咪佢讲啦，喂，你过晒火啊嘛，全部啲嘢系所有嘢都将个话说得最尽，就系、是、你梁国雄啦、啊，即系等于梁天琦嗰单嘢又系你话人哋食人血馒头，屌你咁，你已经好多年都系咁撚样嘅一个撚人欺人嚟噶，梁国雄，屌你老母，人哋为咗佢自己嘅理念壮烈牺牲，或者系将要付出代价，系咪啊？十年嘅青春喺监牢嗰度，喂，有啲阿陈旭祥仲惨啦，系咪？附上埋即系性命都要俾你喺度抽水啊！佢诶，即系争啊，吓同你抢啊，冇预备啊！大家睇下啦，佢自己亲口讲啊，对住记者，大佬冇咁捻黑毒啦，咁捻凉薄啦，你冚家铲，边系咁讲嘢噶？话人哋亲共啊！喂，大佬，你挂啲旗都五星旗啦！咁你大家又系保同一个钓鱼台，又为同一个国家保护呢个钓鱼台，咁你有乜闹啫？你乜抽人水啫？你乜闹人哋啫？话人哋冇预备啫？话人哋亲共啫？咁你又去？即系咁多件事，咪总结咗一样嘢就系、是、梁国雄呢个撚人，喂，逢亲人哋做嘅，同佢做同一件事，人哋做撚咗，佢都唔肯满意，人哋俾佢做得好，佢都更加之唔满意。又唔系佢发动噶嘛？你就成功必有你在先得，离卵谱啊！你真系嗱，再抄啊！屌你乜再讲嘅你冇面嘅，跟住益友就会开始爆料噶啦。再讲你以前嗰啲嘢噶啦，话俾你听，我净系抄到最尽去陈旭祥，因为我记得佢不知所谓啊，梁国雄。即系你即系嗰种即系光环咧，即系吸光环咧，系上捻咗脑噶啦！呢条友系喂，当时梗系啦，阿陈旭祥烈士屌永垂不朽啦，已经系梁国雄嘅熊仔啊，梗系屌唔满意啦，喺度酸人啦，酸葡萄啦，系咪？人保钓你保钓，人哋保到出晒名，全球华人都当佢系系嘛烈士，你咪有葡萄咯，等于梁天琦啫嘛。收复下成个激进派本土派嘅民心，你又唔捻满意咯？又一抢捻咗你个地位啦嘛？仲边啊？有咩光谱啫？你有咩光谱嘅？请问吓、啊，和你飞飞嗰班友又唔捻当你和你飞飞激进嘅人，对屌你问翻你咁多年嚟做咗啲咩激进嘅行为？你个咩定位啊？梁国雄，你知唔捻知啊？你咪帮新移民走去屌你咪申请综援咯，冚家产有咩撚嘢啫？今日你去关中联嗰个咩嘛晚会啊嘛，屌你咪你有咩做啫？喂，仲有啊，唔好问人哋有冇听审啦。喂， 点解觉得听审系好？ 即系佢觉得听审系一个好紧要。喂，大佬，因为你做开议员，屌你老母閪，你而家冇撚嘢做，失业，你咪可以日日走去听审咯。喂，我哋呢啲屌你咪在职贫穷，日都要翻工嘅打工仔女，点解听审啊？屌你老母，唔使翻工嘅， 第日请教厅审啊，梁国雄，冇谂住你自己收肥佬啲钱，屌你咩代代平安，就好似我哋都系啦，大佬。不过我哋各自翻工噶，点捻样听审啊，大佬？你冇捻嘢做，你唔捻晒开会，你咪日日当工咁翻咯，冚家铲，好捻简单啫嘛。佢唔去开会，有咩做啫？系嘛？咪听审咯，佢都冇会开啦，依家有咩做啫？你要去高等法院嗰度听审。屌你啦嘛！你咪系工作一部分，你依家选举工程啫嘛，搞紧一个，你吸光环啊嘛，你咪吸咯，吸多啲啦，睇下吸唔吸到啦，捻样！屌你谂啊！如果你真系关心梁天琦啊，好捻老实讲啊，梁天琦上年啊搞咗你哋泛民搞咁嘅13+3嘅游行，佢都伸出个橄榄枝走去参加你啲游行。平喂，佢以前一路以嚟言论都违反晒啦，不嬲佢都觉得你啲嘢冇捻用嘅呢啲咁嘅游行系咪？喂，人哋伸出个橄榄枝走去参加你嘅游行，黄台仰成班去捻晒本文前。屌你老母，你有冇骚过人哋啊？撚样，你个写文联嗰个 Facebook， 你嗰个梁国雄嘅 Facebook 咪一撚样喺度就咁讲13+3，提都冇撚提过梁天琦啊！就系呢啲咁嘅撚人啊，话俾大家听啊，你系完全提都唔撚提人哋，即系好似当佢冇去过、冇发生过咁撚样，你啲冚家铲嚟噶，大佬！你依家走去问人哋有冇听审，人哋走去你嗰个游行啊，你提都唔撚提人哋个名啊，大佬！是提都唔撚提啊，唔係话要你提佢个名，而係你屌你老母你嗰种狭隘嘅心态嘛，係显示得出。心胸狭窄到一个点，就係屌你咩人哋伸出橄榄枝走去，係咪啊，呼朋引侣走晒去你个游行嗰度，你都唔撚，即係屌你咩眼尾都唔撚睄人一下，当人哋冇撚到，当人哋臭死啊。到依家又喺度抽水啦，系嘛？呢啲唔系喺度抽水，系乜捻嘢？梁国雄嗰阵时系13+3，吓依家又话诶、梁天琦要升援，升援乜捻嘢啫？你听乜捻嘢审啫？请问你去，你唔捻认，你都唔捻认同佢完全，你听咩审啫？即系等于一个人唔捻信耶稣，唔捻信上帝嘅，日日问人你有冇翻教会啊？你翻咩教会啫？你唔捻信，关系捻事啊？屌你老尾，真系都不知所谓嘅，真系问你有冇捐献啊？有冇咩啊？咁样你问乜捻嘢？你教徒咩？你都唔捻认同阿梁天琦，你问乜捻嘢啫？请问啱啱听咗啦，佢自己讲啊嘛，坚持噶嘛，佢到依家都坚持噶嘛， 都话佢食紧人血馒头嘛。咁你听心嚟做咩先？ 咁你即系点啊？你认同阿梁，即系你而家认同梁天琦食人血馒头啊？定系点啊？屌你乜讲到唔捻清唔捻楚，你咪喺度搞紧选举活动，梁国雄，唉，唔该你即系唔好嘥气啦，喺度同个靓仔喺度斗，系啊系好冇面噶啦，系咪争几廿人都嗌唔捻到，系你冇面啫嘛，关我乜捻嘢事啫，啱唔啱啊？我唔捻想提嘅，已经好似好似好捻威咁捻样，唔捻想提啊嘛，咁有唔捻威啫？不系你哋屌你有咩放唔捻得低啫嘛？ 喂，都输咗成大半个月，一个月都有啦，系嘛？ 日日就喺度上报纸嗰度讲，喂，我唔捻讲啦，你个好捻威咩？啱唔啱啊？好捻巴闭咩？叫人唔好投啫嘛！屌你老尾，少少学生会一个吓、啊，不过我都系要搞鸠你啊！咁样嗰件嘢系，喂，我都坚持我系冇错嘅嗰单嘢，唔好又讲就吹到好捻大，又话诶浸会大学冇捻咗支装咧，就好多嘢都发动唔到，你嘥鸠气啦，唔该。你发动啲乜撚嘢？浸会大学50年啊，50年当中有几多届有学生会噶？对于个社会有咩改变过啊？嗱，呢啲咪撚人咪就系永远都系即系，佢就引导一班蠢人入咗佢个圈套去思考啦，成日话哎呀冇咗嗰啲嘢咧，就好多都唔得噶啦，连发声明都发唔到噶啦。你发声明有咩用啫？请问，即系等于嗰阵时话拆学联，哎冇咗学联咧，就好多嘢做唔到噶啦。喂，学联咧一早已经有噶啦，有50年啦。佢做咗啲乜撚嘢喺社会上面发挥过乜嘢作用啊？讲嘢，除咗构成你嗰个所谓社运产业链，系嘛？由学生会晋升到学联，再晋升到泛民嗰啲议员助理，系嘛？之外， 开始培养之外，即系冇咩啫。 你喺嗰条产业链度拣出， 喂，你喺社会上边发挥嗰啲乜撚嘢作用啊？请问冇咗学联又点啊？你咁样运作成个社会有咩影响啫？多撚如你浸会大学冇咗支装断装咪点啫？发声明有撚用啊？屌你老味，又冇撚咗咧就发动唔到抗争，多撚如啦，唔该你。讲埋晒废话，我哋就唔需要咧，屌你啦嘛！喺你嗰个框架里面思考嘅，一定系跳出你嗰个框架喺度谂，系冇又点咧？根本冇都冇影响，咁啊，即系多捻鱼啦，唔好又呃人啦，梁国雄咁捻小气，啱唔啱啊？输咗输捻咗，输咗咪认输咯？咩黄亚文啊，赵咩名啊，嗰个咁捻记得啊，多鸠鱼啊！讲话讲你嗰啲唔捻远啊，嗰啲你未捧得到佢入立法会咧，仲关注啲黄亚文把捻咩？坐佢嗰日坐佢隔篱啲黄浩铭都未捻入到立法会啦，讲嘢。 又话陈大嘅帮拖都冇啊！ 你老尾仲喺度关注埋晒呢啲咁嘅芝麻绿豆小事，多鸠鱼正式，同我喺度嘈。 党就阿弥党啦。 佢仲要同我喺度嘈，嘈乜嘢啫？喂，我提出呢个论点，啲同学认同先得噶，大佬。我嗌两句得啊？喂，啲同学全部独立思考噶，我哋都唔肯同你嗰啲屌你咪多鸠鱼。喂，分分钟如果我嗌人去投人哋屌鸠我添噶，你知唔知啊？你老尾真系输捻咗又唔捻认，跟住又喺度嚟过气，又自己唔知，喺度扮大佬又叫人出嚟，叫咩出嚟闹闹下又闹郁文，我唔知佢闹乜。喂，你唔好真系，喂你闹我，跟住又无端端又赖到郁文，我真系最唔明白关郁文咩事啫？吓、啊，佢又叫人唔好去浸会嗰度投票咩？佢完全冇参与过呢个嘅行为，关佢咩事啊？你闹咩啫？一阵又闹咩去马场执马屎啊？又话赌马赌到傻咗？喂，呢啲有咩关系啊？请问郁文赌马关你卵事咩？我又赌马关你卵事咩？梁国雄，咁我都唔卵干涉你饮酒，你干涉我赌马，你黐卵线嘅真系。即系你话呢啲人呢啲，喂大佬你闹咗我咁耐，大家可以听翻嘅啲节目，如果你真系好卵无聊嘅话，可以去听一下。你听下睇下到底佢有咩嘢论点，我除咗听得到佢话坚持人血馒头论呢个论点，仲我全部听唔捻到。你成日喺台度闹郁文，你闹咩郁文啫？喂，当年啊刘慧卿啊，走去台湾又系参加嗰啲唔知咩台独啊嗰啲论坛，喂 CY 都挑过佢机噶，嗌佢翻嚟香港咧就搞个论坛，大家辩论一下台湾嘅前途噶。阿刘慧卿嗰阵时冇睬佢啫，喂，当时你成个泛民都咁声啊，唔敢讲嘢，系得郁文啊喺商台嗰个节目嗰度啊撑佢啊，大佬，即系撑佢个言论自由啊。咁你话郁文有变到边有变到？因为佢知道依家佢唔赞同港独，喂，佢都要即系要捍卫你班人讲港独嗰个自由啊嘛，大佬。咁啊，同佢十几年前喺商台，系咪啊？喂，咁佢同十几年前喺商台。嗰、那个作风，或者佢嗰个风格，佢嗰个嘅一路以嚟，系咪始终如一呢？咁你闹乜撚嘢呢？我请问，啊，边有变过？因为我哋睇嘢系睇个事实噶嘛，唔系睇你对于一个人嗰个好恶，然之后自己喺度嚟穿作附会啊，或者系生安白做啊。唔该，你睇下啦，梁国雄。而你自己又有冇变过啊？我嗰个本质上冇变过噶，都系咁样閪嘅一个人嚟噶。不过佢越捻做越懒嘅，以前就屌你咁样抬下棺材，依家棺材唔捻抬，担王遮捻就。你老母真系，即系讲嘢咧，尤其是你做立法会议员啊，堂堂几届嗰啲，屌你老母真系。唔好成日即系嗰啲即系词汇咁频繁用嚟用去嘅字，一阵间收皮啦，收皮啦，吓、啊、出嚟啦，出嚟啦，即系等于阿陈大狗都系噶，嗰阵时以前都无耻无耻，阿兄姐咧就最要讲诶，好离谱咯，好离谱咯， 话侮辱女性咯， 系啊，又侮辱女性，喂， 唔该，你俾多啲丰富啲嘅词汇。郁文话斋读多啲书系咪？喂，郁文闹人嗰阵引经据典，屌你呢班咪卵样，闹人嗰阵边有嘅啫？ 咁仲要收皮收起皮？你讲嚟讲去都系呢句嘢，又出嚟啊？啊！你对住个 cam 讲出嚟啊？咁样， 即系你咩啊？你即系你预期我会喺嗰个电视机度爬出嚟啊？屌你老味，真系拍电影啊！对住个 mon 嗌你打上嚟啦，不如梁国雄，我哋电话热线开放啊，81912047。 再唔系约个时间开直播啦。 系约个时间出嚟辩论啦，我唔肯介意噶。 时间地点俾佢定啦。 屌你咪赢硬硬你啊！屌你咪一系你揾你觉得你屌你同个无敌神区系咪辩论嘥鸠气，要你输尊降贵，你一系揾林兆斌佢嚟啊，我照屌噶，杜振豪啊都得噶。屌你咪一个人啊，都赢晒你啊！屌你咪多捻鱼，成班友根本上个思维又唔捻清晰，佢连定位都冇依家。你话佢激进咩？佢唔捻认同你，因为你激进抗争行为，又话你暴力，咁你点激进啫？ 佢连咩立场都自己定唔到啦。 你咩立场一种？喂，你以前梁国雄最鍾意就係帮啲新移民讲撚到明，喂佢啲政纲有写㗎，唔好大家睇返啦。2004年嗰届佢啲政纲全部人要写㗎，个网我都有㗎。以前我喺高登同你嗰啲咁嘅虾兵蟹将写文年嗰陣时交手嗰啲人，屌你 咁样。五毛嘛，即係话写係咁写。 跟住又话我系五毛。喂，我同你呢班撚样，屌你咁样交手咗好撚耐㗎啦。你跟住你就鍾意即係其实袁家伟以前都系咁嘅，好似话诶唔识我系边个啊，乜物物啊，点会唔捻识啊？你哋自己围内屌捻到我擦皮，话俾你听。嗱，我有老友叫李浩然，嗰阵时做成大学生会嘅会长嘅，咁啊跟住就即系屌佢中意玩学联咁啊，即系佢又中意玩啦，系咪？咁佢又选个代表会。喂，你又话佢同我熟啊？跟住喺度嚟屌你，即系袁家伟啦吓，又话阿李浩然啊同我熟啊，跟住咧就周围喺度中伤佢啦。 剥夺佢交友权啦、 啊！剥夺佢交友权啦、啊，都未止啊！本身阿浩然就做呢个学联代表会个主席噶啦，咁冇得做，就系2014年嗰届，就系2014年嗰届啊！哎，我恭喜佢，好彩佢冇做啊，好彩冇做啫、啊。 嗰届咪变咗边个啊？ 嗰届换捻咗，唔捻记得咗俾边个啦。总之个代表会主席 罗冠聪啊，就变咗。 唔系嗰个罗冠聪秘书长嚟嘅吓。总之你哋呢班捻人咧。啲左交呢啲咧，就对我不嬲都好憎恨咗好捻多年噶啦，唔使话喺度扮唔识我，扮咩扮乜捻嘢啫？我成日搞鸠你哋啊嘛，觉得系嘛？ 系有个许志恩啊嘛， 阿许志恩佢老公田方泽，田方泽就系社民连嘅，又系就帮阿废土助选嘅，屌你谂选举主任定咩选举经理？唉，大捻把啦，点会唔捻识我啊？ 上星期我听嗰阵答你唔到，就系佢监你去绝食啊嘛。 啊！佢监我住食，嗰阵时好捻好笑嘅。屌你乜跟捻住佢咧，日日咧就喺嗰个高登嗰度啊留言咧，就闹呢个热血公民咧做精血公民嘅。OK， 咁但系佢出书嗰阵时咧，又走去阿中院援嗰个咩节目啊，打书钉啊， 索书豪 嗰度就即系接受访问，系咪？跟住 仲有个叫 Jason Wong， 而家又系抽你水喎。 唔系，嗰啲我唔识啊，嗰啲 Jason Wong 都唔知系边个，你一阵你私底下再话翻俾我听。 热血公诶，时报嘅死肥佬啊！ 唔系，咁呢啲唔好喺 Airtime 讲益捻咗佢。咁跟住咧，呢个许志恩咧就即系接受访问，跟住咧我唔理。 嗰阵时出本书叫做咩全城口多事定乡城口多事？ 系咪你唔使帮佢宣传啊？你帮我宣传啦，青龙仔。 我记得清楚，大佬你又同我 讲嗰阵，系咁嗰阵时咧，我踢 截捻咗版嘅，冇人买嘅， 我就踢爆佢，话佢日日喺个网嗰度咧就闹经血公民、经血狗啊！嗰阵时就未有残秀位都未有我改嘅，屌你有乜冤有头债有主啊！真系我唔捻惊啊，我承认责任噶，好似恐怖分子啊！喂，咁但系你嗰阵时，屌你老母，你 嗰阵嗰啲人仲要多谢你啊嘛， 你免一浸。喂，你面一浸底一浸，你啊喺个网嗰度就屌人经血狗，都我都冇觉得佢屌错噶吓。咁但系你啊屌你，因为佢嗰阵时咧，佢 响嗰条， 唔系佢老公咧就帮废土助选，嗰阵时系时为2012年噶啦。佢老公就帮废土助选，咁又唔抵得我咧，就当年咧就即系我你知啦，我喺个网嗰度我就屌你，我话叫人唔好投废土嘛。好啦，咁啊唔捻抵得我啦。 个名废土嘛，嗰阵就 系、是、吓，嗰阵时就系因为废土而起嘅。咁 四粒老土嘛，一齐。 咁跟住阿许志恩，屌你咁咧就 就去咗嗰个访问，我咪喺个网又踢爆佢咯，话啊你咁捻无耻啊！跟住陈秀慧直头出，屌你咪冇编辑自主噶，所以热血时报系阿陈秀慧知道咗呢个许志恩嗰个来头之后，成集抽捻起咗，屌你咯！ 你 PM 佢 唔系我 PM 佢嘅，嗰阵时系唔知有啲好事之徒话翻俾佢哋热狗嗰边听嘅。屌你谂啊，跟住仲即刻 call 翻中院门翻去做直播添，因为本身索书号系录播噶嘛。屌你谂啊，真系，哎好啦，好笑啊嗰阵时，咁所以咧亦都侧面咧引证咗《热血时报》咧系冇编辑自主啊，咁家产成集抽嘢得。所以咧，你屌你咁样，佢争捻到我入骨嘅又系啊， 即系啦，本书太货，有啲机会蒲下头都俾你搞走埋。 吓咁冇办法噶，咁因为你屌你谂啊，你叫人投废桶，我叫人唔好投你喺度嚟喺个网度，喂系许志恩喺个网度逼害我先嘅，唔好意思嗰阵时又逼到我又话又系同阿长毛一样嘅，又话出嚟啦出嚟，点知我真系出捻咗嚟啊嘛，你记唔记得啊？ 就出去绝食啊嘛， 跟住我真系走去登记报名绝食，跟住我仲真系登记报名上大台，就系嗰阵时咧，陈景辉同我讲啦。你冇，因为你咧就冇江湖地位，你登记一先啦，后补啦，咁撚样嚟㗎嘛，所以先至有本土台话俾大家听，所以有啲人呢唔理解楚元叔点解屈咗啖气咁撚来，係咪都要喺金像奖嗰度讲，喂我都系屌你有乜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冇讲错㗎呢句说话。我哋今时今日呢个节目啊就系、是、咁样嚟㗎，做到今日坚持到今日就系、是、呢班冚家铲啊。啊 仲有嘅， 成个钟，诶、哎，再讲又好耐噶，成个钟都未讲完啊！咩啊？嗰阵时咩啊？ 话咩咩研究生会唔算学运啊？ 啊，嗰阵时系啊，话我嘅，因为搞研究生会，我要解散咗个研究生会佢，因为成大嗰度，我认为个研究生会咧贪威色食， 不公义， 屌你不公义， 冇人监察唔到。 个选举咧就是、由上庄自己去搞嘅，屌你乜佢自己阴点一个咧出嚟选。咁好啦，我啊同阿打电话俾阿陈树辉，学联秘书长陈树辉嗌佢屌你帮手，佢话我哋搞啲研究生会呢啲唔系学运嚟嘅，我哋搞紧咧喺呢个葵涌搞紧码头货柜工人嗰啲工运，唔捻得闲睬你，屌你乜咁捻样讲嘢嘅，你陈树辉出嚟同我对质啦，有冇讲过啊？就咁样嚟噶嘛，一路坚持到今时今日，屌你谂乜拆鸠你大台啊嘛，就系要咁捻卑鄙嘅。虽然你话佢哋嗰啲人唔捻识我，点唔捻识我？争捻到我入骨啦，成班左交，尤其是左交添啊！话俾你听啊，唔捻识。成日茶余饭后咧，我消遣我啦，都会。不过公开讲就，因为佢公开咧，又要扮到咧，好似我呢个人唔捻存在咁嘅，要将我淡化、边缘化咁啊！依家长毛底唔捻住颈啫嘛，又觉得好捻冇面嘛，真系。其实佢一路以嚟嗰个操作嗰、那个 practice 都系当我呢个人唔捻存在噶，提都唔捻提噶。 到而家揿唔住啊嘛！ 依家揿捻住咧，又陈士齐开始揿捻住啦。你诶喺个网度叫阿刘小丽捐钱，大佬你又真系聚到众啊嘛，聚到一班人真系叫佢捐钱啊嘛。 九公陈士齐啊，做咩啦？ 咪就有 火水价， 咪就由陈士齐同阿刘小丽开始到梁国雄呢班友咯。喂，你哋咁多年以嚟。不嬲都系当唔捻识我噶啦，当我唔捻存在咁，咪一路当我唔存在咪得咯，使乜喺度嚟闹我啫？不嬲都系咁噶，佢哋嗰啲操作系，所以就话翻俾大家听，点解我哋做到今时今日都要做，就咁啊！屌你老尾，真系乜嘢公义啊？喂，佢讲你一定唔捻系公义嘢，话俾大家听。屌你边捻有公义嘅啫，搵佢求助佢唔捻理你，屌你乜打发你走，当你臭四。喂我唔捻知几多冤屈啊，呢啲都系到咗今时今日先至比较完整咁讲晒成个 flow 出嚟啫。我都其实都冇乜提过许志恩呢个人嘅，系做即系呢个 Facebook 嘅直播咁耐。 即系我提下咯，帮你。 即系你帮我提下就即系补完咗成件事啊！屌你乜即系点捻解我会去捻到嗰个政府总部嗰度？屌你乜排队去大台讲嘢，排唔捻到？屌你乜登记做候补，绝食都候补。喂，屌你乜你登记去饮茶，你就话要候补啫？ 咩轮炒派炒啊？ 屌你乜我绝食，我担张凳嚟就得啦！屌你老味，啱唔啱啊？我唔系饮茶啊嘛。饮茶你唔好担张凳喺门口食点心噶嘛？喂，我绝食啊！屌你妈，我唔捻食，你都话我唔捻得，屌你老尾真系！点解嗰阵时唔捻得咧？就系、 就因为其实嗰阵时已经去捻到尾声啦，佢亦都唔会俾你呢啲公众人士去绝食，因为佢惊捻住你控制唔捻到你，因为佢之后嗰两日就已经解散咗噶啦，其实系即系一夜解散嘅，你叫咩嗰个咩反国教嗰坛嘢嘛，因为之后就立法会选举啦嘛， 系啊，系无厘头解散， 无厘头一夜解散啊嘛。屌你咪佢梗系唔捻会俾你去绝食啦！一阵间喂，佢哋成班林建勋嗰啲撤走，你唔捻撤走咁咪扑街？点捻咗收科啊？咁捻样啫嘛，系所以你话呢班人系公义嘥鸠气啦！一切都系选举操作，一切都系钱。点解我咁捻强调九万？我睇穿晒呢班友嘛？ 系噶，最好食我呢几日得鸠闲咧，听下大口令啲节目，佢都认为啲人系为钱嘅啫，不过佢唔讲。 屌你老母，就系九万六作怪嘛！如果得翻三万二，你算唔算啊？嗱，多捻鱼真系讲嚟讲去，成日咧话只为公义咩咧？要激进抗争，抗争又冇激进又假嘅，公义又更加之揾笨柒。得个钱系真嘅，叫啲公众捐款啦，系咪啊？屌你咪最捻叻噶啦，唔捻远我最捻记得噶啦，有一次喺游行嗰度，叫人话咧冇散纸唔紧要噶，成张八达通入落嚟啊！屌你老母啲乜捻嘢人嚟噶，贪婪到个地步，连人哋八达通个按金都想立捻埋，成班系垃圾嚟啊！真系，所以点解我嘅节目一路做落去就踢爆呢班政棍啊嘛，大佬！喂，梁天琦呢啲，喂佢为咗佢自己嘅行为，依家已经负紧佢个责任啦，已经还押紧啦，你仲喺度闹乜捻嘢啫？请问你？喂，当阵时你喺度谴责佢，依家你又扮听审吓，扮支持，吔屎啦，梁国雄，你啊真系食屎食捻到懵捻咗啦，唔系我啊嗰、那个，嘥鸠气真系。就系、是、由嗰阵时开始啊，屌你嗰阵时都之后仲好啦，咪一路有本土派一路系嘛。嗰阵时未曾萌芽噶，本土派都， 即系点估到发展系咁啊？ 就已经屌你老母呢班咁嘅卵人嚟噶啦，已经系知道你老尾真系揾你求助，你就当我臭四，即系你嗰啲先学运，我哋唔好卵搞啦！屌你老尾，喂，工人码头工人，佢关你学运又卵事咩？唔好卵玩啦！嗰阵时喂好卵活跃噶，何洁云，我依家去卵晒边咧？ 喂，仲有一个李泽文啊嘛？ 系啊，好谂活跃噶，打电话上嚟我哋个网台嗰度玩电话。喂，嗰阵时我哋 成日有咩饮酒玩啤牌，咁啊饮捻醉咗就打电话上嚟， 就话诶、我系仇斯达啊，乜乜乜乜啊，即系明系玩我电话嘅。跟紧住咪要阿浩然又打电话上嚟，要帮佢道歉咯，记唔记得啊？搞到好捻大坛嘢噶嘛，又 YouTube 可能唔得翻啫嘛呢段。 有 YouTube 有啊，跟住佢自己本人又打翻上嚟又道歉啊嘛，多捻鱼真系。屌你老尾，真系嗰阵时我哋都系好少人听噶咋，百零人噶咋，嗰阵时喺高登好卵渣噶咋， 都几百噶， 冇几百，冇吹大， 两三百咁我记得，边有百零咁少啊？ 两三百咯， 你少多少成倍啊？屌， 啊两三百差唔多啦， 都多过梁国雄， 都嗰阵时都两三百啦，系咪？咁你又唔捻识我？点会唔捻识我啫？净系你何洁云嗰班成班码头嗰啲全部识我啦，开大晒个喇叭嚟听啊！耻笑，当我傻仔，你会唔捻知咩？喂，我推翻唔到个研究生会，解晒唔到我美景全功。喂，我冇乜所谓嘅咋，大佬。咁做唔捻到咪就冇人做咯，因为跟住都系屌你咁啲香港学生都选唔捻到嘅，都冇人去选啦，系嘛？一人去选都选唔捻到，试过啦。以前我哋老友 Dixon Chan 咪选过咯，记唔记得啊？ 记得。 唉，即系我啲益友嚟嘅，唉，咁所以，咁喂，俾你最好机会嗰届去解散佢会，你都搞唔捻掂啊！唔好搞啦，之后，屌你边你忍边忍就有公义可言嘅啫，同呢班，唉，嘥气啊！所以之后嗰啲咩阿靠张嗰啲走去话咩同佢咩咩大台啊，即系民阵嗰个讲嘢，嘥鸠气啦，唔该，唉，唔好意思啊，开咗你名啊，我唔系想批评你嘅，其实系，即系我想批评嗰啲泛民嘅啫，唉，真系。冇误会啊！成坛嘢就咁啊，系咯嗱，记得啦，阿 Y 通拉到留言啦 ，football 嘛，记唔记得啊？ 研究新啊， 研究新啊嘛， 打到成日玩电话唔知阿乜鸠研究新咁样， 即系佢好话我个新即系畜生啊，即系话鸠我啊，屌你阿乜，佢研究新个生字加个牛字边噶嘛，记唔记得啊？屌，以前喺高登嗰度，唉，真系我全捻部记得啊，呢啲嘢话俾你听啊， 我记得，点解我记得咁清楚？你条友成日五点几打电话过嚟， 因为我好捻顶气，你明唔明嗰阵 时？ 喂，我好捻顶气，喂大佬，喂你 凌晨五点几，咪晏昼五点几？ 喂，你明唔明我几捻激气啫？喂，我啊已经屌你，咪真系讲晒成个 scenario 俾我听噶啦，你唔捻帮手咪算啦，打电话就玩电话，系嘛？饮捻醉咗。哎呀，叫人呢咩唔好咩收钱嚟攻击泛民啊，唔好讲呢啲废话啦，嗱我立正税㗎，屌你咁我真係在职贫穷，我二千几蚊薪俸税㗎就交。喂，但我立正税㗎，有税单㗎，嗱边个屌你咁再攻击我，大家斗贴税单啊，你梁国雄唔好攻击我收钱啊，话俾你听你冚家产。你贴下税单啦，你有冇交税啊梁国雄。你老母乜撚嘢公益基金、抗爭基金啊？有冇逃税漏税啊？梁國雄不知所謂，點撚樣基金法啊？你呢個基金係點運作啊？咁多年嚟你啲錢支俾邊個啊？有冇記錄啊？十幾年你掟曬上網啊？全部講唔撚到。其实根本上佢哋同蔡佳阳嗰思维就一样嘅啫嘛。喂，揾唔到你无敌神区有啲乜撚嘢漏洞啊，有咩破绽啊，揾唔到你材料，咪话交你收钱囉。 咁啲出嚟就话你收钱。 喂，最叻就屈交你收钱，咁咪当 close file 囉，当屌你咩都隔环点都解决唔撚到你呢个人啦。屈交你收共产党钱柒就啦，係咪？反正佢嗰班猪囉又信嘅，係咪？唔撚收钱嘅，好多嘢屌你諗到依家都为啖气呀，得唔撚得啊？我就咁撚扑街㗎啦。咁撚劈撚㗎啦，吹咩？你老母同个靚仔斗，傻撚咗你话俾你听。你要公开啊，梁国雄，由2014年10月到2017年6月。13年啊，你嘅钱啊。不论嘅抗争基金、公益基金讲紧到屌你老味，哇天咁大，啲钱点样知啊？吓、啊，你平时唔捻使食啊？你平时饮酒唔使钱啊？啊，讲嘢喺度，所以咧，梁国雄唔好再喺度嚟，即系乱咁闹人收钱乜乜乜，系你要公开交代你嗰、那个、那个抗争基金嗰啲钱用咗边一 part 系用咗去抗争嘅，屌唔好名不言正不顺，名不正言不顺啊！搞到我都讲错晒，即系大佬你成日话啊自己收咗人工翻嚟，其实佢系捐钱第一人嚟噶。刘小丽都学佢，不过刘小丽讲捻到衰一衰，又咩又建立义工队，又咩即系吹捻大咗。你好似梁国雄咁讲得模糊一啲咪好咯，系嘛？抗争基金，屌你咪用捻咗边一 part 系用咗抗争，你冇人知嘅。其实咁多年嚟，抗争咗啲咩啊？俾咗边捻个啊？喂，咁多人俾人拉啊！咁多年以嚟啊，咁多人因为公义、因为抗争而俾人被捕啊、入狱啊！你梁国雄嗰个基金又有冇发啲俾人哋啊？请问啊，嗱，公开盘数出嚟啊！嗱，公开啊！我又想睇下你有冇逃税漏税，定系你又支翻俾自己啊？ 即系有冇俾即系本民前啲人啦、 啊？梗系冇啦，但我先睇，喂，我就要查一样嘢啦。喂，到底你系咪将你成份粮捐捻咗俾嗰个所谓抗争基金？然之后你啊自己抗争基金嗰度又出翻粮咧？哇，咁你咪逃税漏税？你交代清楚啦，梁国雄，十几年啦，讲嘢话我收咗钱，收咗边个钱啊？又讲唔捻出？所以你喺个网度继续啦，系咪啊？嗱，下一集无神论啦，嗱，你唔好又提我啊！啊，依家欢迎郁敏听紧，晚安晚安，唉，真系， 系晚安， 晚安晚安，嗱，你又唔好提郁敏啊，做乜又屌你啊？呢个梁国雄，咪佢真系佢系闹人咧，喂，你闹我，你咪闹我，无端端又拉到郁敏，又话佢倒马，又话乜嘢，关佢咩事啫？喂，真系唔关郁敏事喎、 啊。真唔知阿妈 嘅，亦都唔系郁敏叫我去嗰个浸大学生会嗰度搞嘅，系我搞嘅，因为陈志齐搞鸠我，搞到我揭发到原来咁捻多嘢嘅喺度勾结咗，所以我先至踢爆啫嘛，唔关郁敏事噶，大佬。 即系你要算账，揾阿陈士齐啦。 啊，你要算账亦都唔系揾我，系揾陈士齐啊！陈士齐唔喺个节目度屌鸠我，系嘛？咁我咪唔会查咁多嘢咯。我唔查咁多嘢，我点捻知你要捧一个人叫黄雅文喺咁大嗰度要夺权要上位啫？一切嘅根源都系陈士齐嘅，又话俾你听蝴蝶效应嚟嘅呢个系。抵你选唔捻到噶，咁捻多嘴用乜啫？你唔捻提我，我咪屌唔捻知咯。我唔会专登去查噶嘛，大佬你浸大选学生会啱唔啱啊？要揾你要揾啊陈士齐，其实都要揾刘小丽先啱，因为刘小丽叫陈士齐讲。 啊，我唔知啊，定系陈士齐咁捻狗公无啦，话刘小丽靓，去帮佢出。 系啊。就是刘小丽叫陈士齐帮他出头，咁陈士齐咪戆鸠鸠， 即系咪正人出口，狗公出手啊？ 啊，咁就系咁咯，咁所以咧，你成件事嗰个脉络咧就系咁啦，你都唔使闹我，其实系阿梁国雄啊，阿 Esther 咪讲得好咯，神区咧就。打工就收老板份粮，有时系收马会钱、收赌场钱啊，系咁咯，系嘛？喂，交2000多元薪俸税，真系在职贫穷啊！话俾你听，有几多钱收入都计捻得到啦！屌你老尾，真系人生好多人唔系净系为捻咗钱嘅，梁国雄，话俾你听啦。屌你老尾，你唔系啦，你做捻到十几年立法会员，已经磨捻到蚀晒。乜捻都讲钱，同啲记者又讲钱。喂，头先我都讲咗啦。喂，你同啲记者，屌你谂乜成捻日交代你7月1日至16日冇粮出把捻咩？啱唔啱啊？即系点啊？你想行管会出翻个半个月粮俾你？ 啲钱点用？即系抗争基金啲钱点用嗰个啦？ 屌你乜即系点啊？你政府唔问你追讨翻个粮，你想问政府追讨翻个半个月粮啊？吓、啊？屌你乜咁捻无赖嘅人都有嘅，真系。 即系啱啱我老豆都冇讲，喂呢啲 DQ 四唔使还钱，你系咪要帮阿梁油争取埋啊？人哋都做过12日议员噶，人哋系应该用到佢啲薪津，因为佢要提早预备噶嘛。虽然有啲就系俾你老友去买酒饮。 唉，咁你咪睇得出呢班咁嘅卵样系几啦 咁 虚伪咯？ 即系 逻 辑系咁噶嘛？ 喂，梁油嗰啲俾人追讨到屌你老尾，真系又打官司又剩。喂，你有出过声咩，梁国雄？你有抗争咩？ 即系人哋当选之后，佢系有啲资助可以俾佢做提早预备定噶嘛？嗰啲咩通讯嗰啲、买电话嗰啲， 即系佢预支100万，系。 系啊，咁佢系可以提早去预备定佢。 不过有 个 嘢都系衰 噶嘛，咁有个人争取。 又有叫 Wilson 啊，即系唔知系刘慧晶定系阿八字号嗰个助理嚟噶咧，就系买 PS4 又系衰嘅人，话俾你听啊，唉、哎，真系。 即系佢话你老友啊？ 唔，嗰唔系我老友，唔识佢嘅学文出身嘅嗰啲人系， 唔系呢个另一个另一个 Wilson 啊，嗰个叫做 唔系啊，我讲黄俊杰啊， 喂，佢有买 PS4 咩？助理嚟噶嘛？ 我唔捻知佢冇买 PS4 啦，总之我知道有一个人系有买啦，唉，唔好讲呢啲系前尘往事啦，已经讲翻呢个梁国雄啦， 梁国雄贱鸠格咯，总之就系、是。即系帮人争取，又唔帮，即系帮自己争取，又唔帮人争取。 咪你即系睇到佢由陈旭祥烈士开始，佢都系咁噶啦。逢亲人哋威捻过佢，叻捻过佢嘅，佢就不满噶啦，佢酸鸠人哋噶啦，系咁噶嘛。佢不嬲嘅操作都系，有冇可能话人哋未预备好乜乜乜嘅话人哋亲共啊？你自己屌你乜？你去钓鱼岛插咩旗啊？请问你阿牛去钓鱼岛插咩旗啊？你补乜嘢钓啊？你帮边个保钓啫？你唔系帮香港保钓嘛？嗰、那个香港水域咩？ 我又唔系帮中华民国保钓。 你又唔系帮中华民国保钓，你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钓啊嘛？咁你闹人哋陈玉祥烈士，话人哋亲中亲共把捻啊？ 关你狗事咩？你唔系亲共， 你老尾真系你自己去插五星旗就得，人哋去啫，屌你咩？你又喺度话鸠人哋啦，话人哋抢你啫，讲个抢字啊！大家查一下啦，系、哎、我唔记得 cap 出嚟啊，佢直头系咁讲噶。即系总之逢亲咧，边一个叻捻过佢啊？反而系影响到佢嗰个地位嘅咧，啊，影响到佢利益嘅咧，佢就闹噶啦。即系睇梁天琦都一样嘅啫。所以同啲人讲嘢，屌你乜佢有政纲嘅咩？佢嗰啲政纲写紧出嚟啊！第一就唔捻知系咪佢写嘅。第二如果真系睇咧，屌你乜呢个不合格噶啦，专帮新移民。屌你乜家庭团聚又有新移民取消以前要7年先攞综援嘅，佢话要1年就得啦。 咪恭喜你成功争取咯呢、這个。 成功啦，成功咗啦，你梁国雄，屌你老母真系！啊，申请公屋又系你，屌你老母！你如果讲政纲呢、這个人系不合格嘅。喂，你系选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啊，你唔系选广东啊，扑街！你唔系选大陆啊，你唔系选人大啊，你为边个服务啫？正扑街嚟啲人，讲政纲你冇，屌你冇讲政纲，仲有排讲添啊！你个政纲冚唪唔系帮香港人做嘢噶，话俾你听啊！ 唔帮香港人做嘢，就对一刀嘛！ 屌咪惊你唔捻死啊！放屌你咪拉闸啊！放人啊！ 放狗！ 屌你老尾真系～嗱，古思尧咧，嗱，我见佢几次，系嘛？喂，即系维园嗰时六四啊！嗱，如果大家记得咧，嗱，第一次我去六四咧，即系依家唔会俾人拉噶，系咪讲咧？但我冇叫口号啊！ 诶、 我冇叫口号啊，讲明先，我去参观啫，屌你！如果唔系，啱俾梁国雄即系迟啲廿三条棍一剪翻呢条片俾中联版啊！屌你啦，我冇去嗌口噶。 系咪梁国雄剪到你佢啲七伤拳啊？ 啊，我冇嗌口噶，我去参观嘅啫。系咪讲笑啊？呢啲嗰阵时咧，郁文咧喺个商台嗰度呼吁啊嘛，六四七一啊嘛，记唔记得啊？ 系 零四年咧就加多个六四七一九一二啊嘛，嗰阵立法会选举啊嘛，啊。喂，嗰阵时郁文都帮你呢班泛民啲乜撚人啊？屌你有咩拉票助选噶啦？讲撚到明咩叫六四七一九一二啫？个九一二系乜撚嘢嚟啫？咪就系个立法会选举啫嘛？咁唔通佢嗰阵时帮民建联拉票咩？你帮你呢啲咁嘅所谓反对派泛民派拉票啫嘛？喂，嗰阵时我第一届就系郁文呼吁嘅，吓嗰阵时听政事有心人，零三年又嗰阵时好得闲嘅，嗰阵时沙士阿奇咧日日唔使翻学，上昼就听。风波里的茶杯啊，夜晚咧，傍晚咧， 夜 饭咧就听呢一个正事有心人，夜晚听埋光明顶瞓觉就咁、是、啊。喂，嗰阵时第一次去啊，喂，就系头嗰几年去到，喂，人哋阿古思尧冇话喺度啊揸住个咪话叫人哋咩撑古思尧咩又捐款乜乜乜，呢啲系你梁国雄专做嘅。喂，人哋古思尧我见咗三年啦，系零三零四零五我记得喺六四个晚会度见到，喂，人哋真系帮手唔知绑嗰啲，即系佢咪有嗰啲。即系维持秩序有咩嗰啲咁嘅嘢嘅，喂，人哋真系落手落脚做呢啲咁嘅嘢噶，大佬，同埋派嗰啲咁嘅咩蜡烛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噶，啲人哋系真系有心做，唔系系为咗上位咯。你呢啲系为咗上位啦，梁国雄好啦，明显，屌你乜，陈旭祥你都可以，你都可以话佢嘅，你做咩话佢啫？喂，为咗佢自己嘅理念，系嘛？牺牲埋自己性命冇得啦，好讲噶啦，呢啲已经还你抢，你还你未预备好，你咁嘅捻嘢，即系等于依家佢喺度讲啫嘛，嗌人去劫狱啊乜嘢啫嘛， 唔系咯，咁你劫咗狱未啊？ 多捻鱼啊，同嗰个周乐行又系，一拎拎 cool 抄系嘛，写文年噶又系，成班都系捻人嚟噶啦，唉。你要讲啊，讲成晚都讲唔完啊！成班呢啲咁嘅友，即系唔好人哋激过你，你就喺度嚟，即系唔捻妥人哋。 即系佢要做，永远做咩咯？ 即系你永远做最激进嗰个，冇可能啦！即系等于以前兄姐喂瞓街嗰阵时，我都觉得细个睇新闻，觉得哇呢条友好捻激进，瞓街瞓街兄。 以前佢系激啲啊，而家佢反爪啫嘛。 但系因为刘慧卿嗰阵时，佢激。佢能够所付出嘅代价就係瞓街嘅代价嘛，所以李仪嗰个嘢点解成日引用就每个人要为佢所做嘅行为去负责。咪就係睇得出你嗰个你所付得出嘅代价几多囉，梁天琦所付得出嘅代价咪就係坐几年监囉，喺人生最紧黄金最紧青春嗰几年。係咪陈旭祥烈士所付得出嘅代价咪就牺牲咗佢自己嘅性命囉，壮烈地。啱唔啱啊？虽然佢嗰个系佢系一个意外。咁但系你都屌你乜？你都梁国雄都唔捻可以踩人啦，啱唔啱啊？喂，咁你梁国雄所付得出个代价，咪有几日坐监咯？佢好似坐过噶，佢都 坐过一阵子啦，剪片好剪短头发啊 嘛。你咪就咁咯。咁你个代价咪就系咁咯？坐监唔系好巴闭嘅啫，依家。屌你咪，依家坐监要讲。 一日买人去坐监未咁 啊？坐监一要讲年期噶啦，唔好意思，唔系屌你咪好捻巴闭，以为自己坐个几廿日就。 巴撚閉啊！以為又問人哋有冇坐監未？依家大班人排住隊等佢坐監啊！梁國雄，你老味，你個代價就係咁啫嘛！有咩代价啫？你 讲嘢咧又唔会啱嘅，睇你讲嘢本身啱唔啱嘅啫。 你有冇做坐稳咗立法会议员啦？系嘛？仲边有抗争嘅啫？屌你老味，真系！喂，你以前都去国庆酒会嗰度抬下棺材啦，你依家屌你乜沦落到翻大陆考察，同阿黄碧云喺个五星旗底下，系嘛？笑捻到见牙唔见眼，好似学捻咗阿十成按揭陈老太嗰个笑容咁捻样，想点啫？ 喂，你讲起十成按揭陈老太咧，我早脚都 send 咗俾你，我睇即系我睇翻黄子华旧嗰啲栋笃笑咧， 系 佢都有睇， 系咩？ 阿妈唔记得，净系记得十成按揭，佢好耐啊咩？好似九六年定九五年 我觉得冇乜人睇，佢冇人记得嘅嗰啲可能， 我嘅冇得发。 喂，咁係㗎嘛。喂，提你陈老太唔通提郭亚女事件啦、啊。梗係提你十成按揭啦大佬。你最撚标榜呢件事㗎啦要。屌你咪恒生银行㗎嘛。讲嘢真係。十成按揭。一蚊都唔使出就买楼啊，就係、是、你陈老太啦。 净係供啫 咩呀， 净係供楼囉。唔使买。即係唔使首期。 唔使首期呀、啊、屌你老味真係。我未捻听过啦，唉，我你得唔得？我唔捻得啦，啊，唔使首期嘅。咁啊，即系所以啊，梁国雄呢单嘢，你仲有咩补充啊？真系 冇啦， 冇啦，哈，讲咗屌你，乜讲咗个几钟啊？呢个梁国， 咪讲下另一个人话你收钱咯。 嗱，讲下呢个八婆陈秀慧啦，系咪又话咩仇狗收咗钱去睇樱花？嗱，陈秀慧，你唔好再喺度讲啊，吓，大家一系咧就斗贴税单。你又贴埋你热血时报嗰个税单啊！你收紧咗热狗仔队收一百九十几万啊嘛，二百万啊嘛， 二百几啦，多咗啊！你冇急地 啊，二百几啊嘛，得你热血时报公开条数出嚟啊！有冇逃税漏税啊？你本人又交几多钱税啊？讲嘢屌你有冇我啲立正税啊？全部收乜嘢钱啊？你税局举报我啊，八婆大我啊！屌你老母嗱，我黐线噶，话俾你听，你唔好搞鸠我啊！唔好再讲我收钱啊，话俾你听。你而家你老公同你呢个八婆喺度搞咩从政，喺度扮抗争，系咪啊？你无非都系为钱啫嘛。嗱，你同我过唔去，你就同钱过唔去。讲捻完，你唔好再讲我，唔好搞鸠我，话俾你听，一等定搞个鸠翻你，发动啲益友，收咩钱啊？唔使翻工啊！收钱收咩钱啊？请问我最捻憎人喺度话我收钱嘅啦，话俾你听，冇嘢讲搵嚟讲，你交你盘数出嚟啊！屌你咁啊！你自己收捻咗几多钱啊？收捻咗几多货金啊？呢几年讲嘢有冇立正税啊？八婆，屌你老母！你真系大鸠我啊！依家喺度嚟。成日话收钱发眼啊！嗱，我癫啊！话俾你听，大家斗查去税局，我未捻惊过，行得正企得正，话俾你听，屌你老母臭閪真系，咁捻多嘢讲嘅喺网嗰度，死唔捻断气。 佢而家做咩嘛？想将嗰啲。将佢我哋以前话即系指控佢嗰啲嘢啦，就 想全盘推翻嚟悭啲啦。陈秀慧 又反骨， 喂，我哋嗰啲传闻度咧有证据噶。屌你老母，真系成捻日就喺度话我，诶、哎，屌你老咩啫？收钱啊，去旅行啊，收咩钱啊？你讲紧够未啊？ 多过你咁嘅陈秀慧咩？ 讲紧够未啊？陈秀慧，你老母真系。即系唔捻使翻工啊！以为收钱收钱，屌你冇你冇再捻辣庆我话俾你听，大家斗去税局嗰度调查啊！笨贼，我贴得噶，我税单贴得出嚟噶，我真系交二千几蚊咋今年。讲嘢真系，我惊乜捻嘢啊！依家，屌你冇我贱命一条啊！未捻惊过啊！ 搞嘢喺度嚟，冇人再提我添啊！陈秀慧话俾你听，严重警告你依家，你啊求财，我就求气嘅啫，话俾你听。都唔撚係唔知㗎啦，我 short 嘅 short 嘅一年前你已经知啦，应该係咪呀，上年6月2号开始屌鸠你，点解屌鸠到你塌皮呀、啊、为钱多鸠鱼呀、啊、真係你就真係为钱呀、啊、两公婆所谓从政，屌你咩咩呢要让砖头飞个 Facebook 嗰度讲讲撚鱼铲撚咗佢，未撚话你，你都话我仲有冇讲啫，你来一查啦，大家查啊，筹捻咗咁捻多钱去捻一边啊，屌你老母，你冇纳正税啊，你两公婆，你间公司有冇纳正税啊，热血时报，屌你老母，系收钱啊，我真係睇下边个驚啲啊，依家我好捻驚啊，陈秀慧，屌你老尾，真係唔好淨係食得喺个网度发动嗰啲咁嘅假 account， 屌你咩二拎呢呀一大炸，屌你咩扮女人，玩都玩厌啦，以前就扮古人啊，又刘禅又乜啊，依家反晒面啦，终于啊叶伟健为首嘅，依家又喺度整返嗰啲咁乜嘢公主出嚟，系唔系男人扮嘅，乜你公主啫， 罗刹公主嘛， 有鸠嘅罗刹公主，屌你老咩，即系成班懵撚嚟嘅，又系真系撑嗰啲乜乜嘢罗刹公主二拎呢呀，以为佢真系大波美女。悭啲啦，以前霍油街嗰人话佢靓女啦，出到嚟咪钟雪儿，屌你咪肥閪一隻，得罪讲句，乜你个女神啊？讲嘢成班盲毛嚟，全部都系，屌你咪见人哋佢用假相嘅咋，一阵间又用人哋援交妹嗰啲相，一阵间又用人哋嗰 stock photo， 佢假相最唔系同一个假人都多人信嘅， 屌你咪成班友嗰啲咁嘅毒撚咧就谷精上脑嗰啲热狗唔撚识分嘅。屌你咁，你哋系真系一个女人系嘛？你真系狗佢喂，咁我都觉得屌你真系都算数啦，起码真系一个真人，一个女人系有即系系有嗰个器官嘛。但系好呢个有鸠噶嘛？你狗乜捻嘢啊？ 而家越清醒啲人同个男人调情喎，先发现。 屌你谂啊，可能系一个暗疮毒捻嚟嘅肥佬嚟嘅，你又唔捻知道。喺个网度 down 啲假相出嚟扮女人，你系信捻到十足啊！屌你咪改个名字只系公主啊！改城邦嘅公主系咪男人嚟啊？讲嘢，屌你 真系， 真系有鸠的公主啊！叫做屌你老尾，呢叫超名御爵罗刹啊！歇后语叫军装军啊！屌你老尾真系， 我系两碌鸠， 啊两碌鸠得。你有咩真系喺度扮女人、扮公主啊？发紧梦成班友，唉！你要搞你搵啲真系女人系嘛？唔好喺度扮女人，唉！ 你搞都搞个好啲啊，系咪？ 咪就系佢，咪就系专喺度嚟玩埋啲虚拟嘅人物咯。 咁多咁嘅人， 咪玩 残秀咪都可以搞嘅，屌你老尾！ 唔系啊嘛， 我成日讲噶啦，即系有次阿残秀咪 update 咗张 Facebook 嗰张 profile picture 啊， 系 有条茂里咧，即系好似 Godwin Tam 啊，喺度留言话咩靓过赵雅芝后生嗰阵， 唔系啊嘛，靓过赵雅芝， 我成日 send 俾你睇条。 而家都靓过佢啦，赵雅芝系咪啊？有冇睇《西关大笑》啊？同阿刘松仁，离晒谱啊！真系， 即系呢班人真系热狗就狗嗰啲黐孖筋。 即系你咁样夹硬吹捧， 唔系 咁早啊？你咁样夹硬吹捧咧，屌你咪真系好捻核突噶！你明唔明啊？啲等于嗰阵时钟雪儿啊嘛，个真身未曝光嗰阵时咧，喺度嚟传佢话女神啦、啊，佢就用阿梁信燕啊，上等人啊。真情嗰啲系唐太宗活络由嗰个梁信燕做 profile pic 噶嘛，以前跟住成班毒撚咧就自己喺度脑补啦，就喺度幻想啦，因为大家咧对于一啲未知嘅嘢咧就充满个憧憬啊嘛，咁啊以为佢靓女咧，一出咗嚟屌你老尾，原来平山肥閪一只乡下妹，牛屎妹， 牛屎妹， 屌你老尾真系有乜好搞啊？请问？依家冇晒啦，个真相幻灭啦，一出咗嚟就女神咩女咩神啊， 屌你咪豬腳姜有兩隻家產真係再煲姜草啦屌你老尾真係浸落姜草個煲啦飲啦撚樣成班都忽嘅話俾你聽即係搵個女人係咪你要狗都即係雖然狗做狗工啦唔好跟建議㗎啦哎呀真係 我搵反對咩狗都好嘔心啊啲真係唔好夠知啊我實笑鳩你 咩呀咩狗都好嘔心啊 即係有啲即係有啲狗工呢即係成個狗樣出曬奶你即係俾我知道我實笑鳩你 㗎哦係啦咪就算咪熱狗囉啲叫做啊即系讲完吓，陈秀慧冇捻再提我啊！话俾你听，多鸠鱼嘅人，你为钱啫嘛，讲唔捻对做咩啫？有得搞鸠我喂，不你觉得你搞鸠我哋有货金收咩？我谂唔会啲人无捻聊都因为你喺个网度喺度揶揄我啊，或者喺度嚟系嘛调侃我会俾钱你系咪啊？吓咁捻无聊啊！屌你老咩，系都要发牙痕喺度嚟讲下我先安乐嘅，收捻咗钱，你有证据你拎出嚟讲系咪啊？点解收捻咗钱啊？收捻边个钱啊？多鸠鱼嗰啲人真系，好啦，咁啊，跟住就讲下，你咪话要讲嗰个法证啊，网名叫做， 好似系，即系嗰个。网名我网民啊嗰啲三国人物热清城嘅好似半变咗㗎啦。 吓半变咗。网 名嘅法证。 依家话要同阿周树峰呢和解嘅声称。 真名叫咩先 吓。真名咪林安生啦 ,Anson Lam 啊嘛中文大学。 呢个应该是热血少年军其中一个人嚟嘅。 吓话呀喂你热血嗱即係呢啲人呢我上集呢同阿 Jojo Wu 做嘅有讲过啦。你呢班热狗其实都知道热狗系好撚丑㗎嘛。你就係要摆脱以前热狗嗰啲形象係咪参加过热狗嗰啲活动啊做过热血少年军啊或者系屌你諗咩着过嗰啲黄色嗰啲核突衫啊你就要全部将呢啲嘢割裂嘛搣甩晒呢啲嘢嘛所以你先要开一个新嘅 Facebook account 嘛就係重新 at 晒中大啲同学仔嘛。喂你都知丑㗎你都其实知道热狗好撚丑㗎喺个社会上边系咪啊喂人间垃圾。 冇问题嘅佢应该大肆宣扬㗎嘛即系以前啲人做童军啊嗰啲咩制服队伍系会宣系唔 喂如果你觉得呢一样嘢系为伟大光荣同埋正确嘅呢一定系屌你諗咪喂起码要不停咁打攞咁话俾人知啦我系呢一个组织嘅人嚟嘅屌你我以呢个组织为荣嘅咁㗎嘛点使乜专得开一个新嘅 account 啫多撚如。 就算唔系以佢为荣都唔会以佢为耻呀嘛。 屌你呢个就中咗啊当时啊大主席讲啊阿曾主席所讲啊 ,03 年有辱无荣。屌你我咪真系。你呢个组织对于你系有辱无荣嘅觉得系俾人觉得系人间垃圾嚟嘅。 不嬲都系啊！佢上次出衫啊，阿蛇阿本都讲咗啦，即系《热血时报》啲 icon 咧，缩到最细，咁啊呃啲人唉。 咪系咯，你屌你老味，你自己都知丑啦，你哋其实系嘛？咁啊，依家喺度嚟嗱，即系咧，你唔好再用啦，嗰啲咁嘅 account， 话俾你听，扮咩三国啊，仲黄捻晒啦，已经肥仔搞乜捻嘢，仲死唔捻断气。成日又笑啊啦啦笑乜嘢笑乜撚嘢啫人倒骂你倒骂关你乜撚嘢事啫啱唔啱啊各有各倒各施各法关你咩事啫屌你咪你嗰班咁嘅流线一半变晒啦傻仔仲喺度讲嘢人哋 Facebook 唔撚用啦人哋移民咗另一个屌你唔知另一个社交平台啦已经唔撚玩啦 Facebook 都。 佢哋好耐冇更新嘅嗰班三个人物即 係。咩老咪街啦两唔撚到钱就走啦。成班友 自己为奴， 成班友就系为咗钱。嗱，你就对付我，对付唔捻到，因为我唔系为钱嘅，唔好意思啊。不，我系一个可以为啖气咧，屌你谂乜搞捻就吓，我唔捻为钱嘅，唔好意思啊，唉，真系唔捻同你呢啲咩又三国咩，你讲捻到尾，屌你谂乜为咗钱，为咗货金，为咗乜捻嘢啫嘛。你为咗钱你唔好搞嚟惹我啦多撚鱼啱啱啊。你为理念㗎咩你班撚槍有理念㗎咩出撚完个羊砖头飞转个头 delete 咗佢以人冇人记得 cap 撚咗啦屌你老尾。 黄杨达出咗咩呢个？ 啲黄杨达嗰晚贴噶嘛？有直播又剩啊，记唔记得啊？姑娘老母铲捻晒，依家又喺度你，啲唔捻讲你啦，呢啲已经，你喺度辣我，辣乜捻嘢啫？搞你个栋笃笑啦，八婆多嘴用咩啫？你呃钱啦，继续去， 即系啱讲开到林安生咧，知唔知我咁鬼记得佢啊？ 点解咧？ 因为即系旧年六月嗰阵，你咪贴咗郑松泰嗰个绝密录音出嚟嘅， 系。 就是他就重新上载费事 share 你段 YouTube 嘛。 呢啲人仲话自己读法律。呢啲人仲话自己读法律。屌你老母，喂嗰段片啊。喂我啊梗係控诉你个 copyright 系我嘅。因为嗰段嘢呢其实係 Cameron Wong 啊鸡丁剪俾我嘅。有埋呢个字幕嘅。有字幕嘅。嗰个字幕嗰个版权系我嘅。白痴仔。 嗰、那个系整咗成通宵成晚㗎嘛。 屌你老母，你觉得如果我嗰个 report 系唔撚啱嘅。告鸠我啦，去屌你咁入禀法院啦！读法律啊嘛，你咁捻巴闭啊嘛！屌你老味，仲话自己读法律，唉呢人你真系揾佢打官司啊！真系，唉我恭喜你啦！所以你咧就唔好怪我喺个节目嗰度咧，唔去冇同嗰啲人讲咩理念，讲咩理念啫？你包全捻部都为钱嘅啫嘛，你咩念啫？ 佢哋有咩理念？ 我就踢爆晒你呢班捻样，全捻部到最终就系为咗钱，为咗九万六，同埋九万六所衍生嗰啲咁嘅所谓议员津贴、筹助费啊，系嘛？屌你咪医保啊，啊交通津贴啊，资讯科技津贴啊，议员办事处嗰啲津贴，你讲嚟讲去就讲呢啲啫嘛，咩理念啫？有咩理念可言啫？呢班友，人哋激过你，你就屌你咁啊闹鸠人哋啊！你唔谂下自己点捻啊？唔捻够人哋激咧？系咪你自己唔捻想付出嗰个代价，又想攞嗰份人工咧？吓、啊，不知所谓。嗱、啊，阿天佑依家喺度讲啊 ，Camman 啊，嗱，佢打字打成日嘅，大佬人哋要听啊，屌你老母，你知唔捻知听你郑松泰讲嘢好捻辛苦，好捻虐待噶，大佬。 我知呢个啫， 听你讲嘢，屌你已经辛苦啦，仲要听嚟自己 judge 翻嗰个字，你讲讲乜捻嘢咧？你讲捻到一嚿嚿啊嘛，大佬，唉。所以就係咁啊！我哋最中意踢爆咁啊，啲中意就係踢爆晒呢班撚人啦，全部都係為錢啫嘛，講撚完啦已經。 即係仲要記住呢個法證啊，即係唔係司徒法證，佢係用三國人物蜀國嗰個法證。 蜀國個法證，法律個法，正義嘅正啊！屌你老味 ，fat 證嘅英文叫做。 係啊，一早已經屌鳩陳文根噶嘛呢個。 嘥鸠气啦！呢啲屌你老尾，我哋系真名真姓，都唔捻惊你，根本就惊乜捻嘢啫？惊乜捻嘢啊？嗱，我一阵间又去麦当劳啦，你又去仆我啦，笨柒！ 系啊，梁国雄出嚟啊！ 系、哎、梁国雄出嚟、啊， 出嚟啊！ 屌你老尾，真系 真系 啲多鸠鱼啊！真系你同我喺度拗拗乜捻嘢啫？你同我拗我都冇着数嘅，哇！我系一个市民嚟嘅，就唔好讲到好似屌你咁啊！以为我有个节目有啲人听就咩？我都系我嘅身份都系一个市民嚟嘅啫，我冇公权力嘅大佬，你唔好搞捻错啦，梁国雄啊呢班捻样，喂我唔系从政噶，屌你咪讲捻到只一间又话诶诶，屌你咁啊又话要诶、要个公民意识啊乜乜乜啊，喂我哋喺个开路网台喺度嚟监察啲议员。你都唔撚得啦，讲咩公民意识啫，仲一嘥鸠气冚冷咯。咁所以我哋会继续做嘅呢、這个节目系嘛？屌你咩有啲撚人太多嘛， 太多多到乜咁？ 系、哎、喂，我哋睇下系咪要听下电话先，如果唔系真系够钟啦，又 听半个钟啦，好嘛？ 啊，听一阵啦，系啊。好啦，依家就即刻要接听电话啦。事不宜迟，因为我哋都真系时间有限啦，今晚嗱时间已经嚟到4月21号星期六嘅晚上11:37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电话咧就正在系接通当中噶啦，咁啊睇下咧通唔通先，如果唔通咧就下一位啦。 都似乎系唔通、啊，唔通咁啊，下一位啦吓。啊，呢啲好早打电话嚟嘅，其实系。喂，早晨。 喂 ，hello。 喂，点称呼啊？ 姓郭嘅。 系郭生你好。 喂，系。咁啊，呢个就想讲一讲阿长兴啦，知唔知讲边位噶啦？咁即系关于佢，即系关于嗰个浸会打，我少少有少少评论啦。 阿、啊、郭生，你讲边个咩长兴啊？ 长毛啊！ 哦，长毛啊！ 长兴系人名定社团名？你讲到好似 系真系，你真系讲清楚。长毛系浸会大学间嘢。 我以前睇 TVB 啲剧，佢又唔知咩长兴咯、啊。好俾你吓亲，唔敢插你。 唔系大佬咪哇，咪社团名嚟，唔好乱噏啊，大佬。好咁啊，讲长毛啲咩啊？ 好嘅，咁就评论一下嗰个选举，我差唔多，即系咁大个选举咧，咁我留意到少少嘢嘅，即系咧，佢哋平时咧，长毛同埋阿福北行呢啲咁嘅烂打咧，即系不嬲都即系当浸底陀仔冇到嘅，即系唔好话佢哋平时咧都冇话关心底陀仔，咁你即系有时做下代议事咁，你都未知，即系而家即系啲大学生嘅际遇咯。即係啲大學生處境都係難，你咪有少少個問題。 係 咁，唔知點解你好似成日消失咗咁嘅喎。 嚇！ 跟住咧，到而家突然間咧，個投票輸卡咗咧，就出嚟喺度邊巴氣急敗壞，即係好搞笑喎、啊！即係好似某，即係好似啲人從政嗰平時匿埋咗，突然間無啦飆出嚟，又話要選，又話剩咁樣，即 係 咁嘅啫喎，真係。 係啊！ 即係我想評論就咁咯。另外就仲埋咗一樣嘢想同阿長生講咯。 係。 即係我記得當年領即係阿浸大話要退，即係當時我都有啲識的人得嘅人都有參與過嘅。 係 佢同我識嗰啲 friend 喺浸大讀嘅。 係 咁佢哋就發曬癲咁鬧嗰班撲街係共產黨卧底嘅共青團咁樣。咁既然你都認為呢一班同學喺你心目中係共青團係共產黨嘅卧底嘅話，咁點解你仲信佢咧？仲要佢知佢会投票俾你嘅，即系引用某套电影嘅一个对白咯。你明知我系佢师傅，你仲同我合作，梗系我欠你啦，忽忽地嘅。你记唔记得呢套呢个对白？边套戏出噶？ 边套啊？ 最新拍嘅套《赌侠2002》啊！ 哦，《赌侠2002》， 即系个日本仔扮香港人讲。讲假文，讲广东话啊！ 吓， 呢个唔系中华赌侠， 即系咁样，即系唔系中华赌侠，另外一套啊，迟两年再拍嗰套啊，系 吓。 我知我哋讲咩师傅讲， 即系你明啲，系啊， 大年春天啊嘛， 系啊，大年春天我哋讲日本仔师傅啊，系啊，即系我就想讲呢啲说话咯，咁系啊。 好，咁啊，即系你又明白啦，系咪？根本上系长毛点样对嗰啲学生，系嘛？ 即系父子侄来都想佢，人哋就系唔肯噶嘛。咁你反省下啦，长 兴啊！突然间会飙出嚟，喺度发晒癫狂闹啦，仲有，即系我真系吓到呆咗。 喂，大佬，佢依家狂闹我啊，仲要系关我咩事啫？你觉得关我咩事啊？我只系 当你搞散佢插旗啊嘛。 喂，你阿郭生，你评论下啦。 佢系眼中。在他眼中一定是关你事的啦。 我关我什么事啊？我只不过提出一个即是 option 给你同学。 他眼中就是你是黄毓民条命的嘛，就这么简单咯。 喂，咁但系呢啲嘢都唔系郁文叫我去搞嘛，大佬啱唔啱啊？我自己根本上系睇唔过眼，同埋系陈志齐搞鸠我，然之后我系喺背后查到呢件事，原来 佢 勾结。 文先好卵好笑啊！真系咩潜台词啊！即系好似共产党咁样话你占中就系外国势力一强啫嘛。 吓、啊，同埋唔关郁文事，又话我系郁文条僆咁样，真系呢啲系佢哋全部都系佢自己联想咯，呢啲系。根本就 冇啊！佢一定会继续系幻想噶啦，即系我系咯， 咁 就 好离谱啦！ 想再警告一场魔啦，喺度就 系， 即系好心你班仆街又唔好咁口臭咯，就又话要又话暴民又剩， 系啊， 成日都话我哋 话我哋益友系暴民啊嘛，啊， 佢话接接唔止啊，话你系共产党啲卧底啊，咁点啊？跟住有节育嗰成 啱犀利啊！喂，我依家千几人听紧喎， 屌那声啊！文又话要节育又成啊嘛，佢嗰时咁样讲，屌、 啊、 文之声啊，香港有人节育啊，文之声啊嘛， 但其实如果真系做嘅冇问题嘅，一齐咯。但系我睇死你嘅，我截完我几条友出嚟嘅，你就登晒，你就掟晒啲相去报纸度咧，到时咪即系博拉。 吓吓，唔好做啦呢啲， 拉你唔到啊，冇事嘅。 违法行为啊，系唔使听啊。长毛讲啊，佢自己去劫狱啦吓。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郭生。O、OK、K， 好，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听下一位嘅益友啦。喂，真系唔关我事喎、啊，佢无端端咧当咗要搵，好似搵个人咧去问责咁样样啊，长毛。关我乜嘢事啊？我你估我嗌两声就得噶啦？ 唔系嗌两声就得，就唔系嗌两声咁简单啦、 啊。咪咯，我嗌多几声啦咁就。喂，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系阿峰啊。 阿峰你好。 峰，系啊，我想讲讲呢一个新嘅泛民大台，其实就系 D 一百。 系，好啊。 点解咁讲咧？我咧就因为工作关系咧，就每日咧就系、是、要望实啲泛民嘅。 系， 即系每日佢哋呢一举一动。咁基本上咧，你会见到咧，边一个第一个出嚟嗌姚松炎出嚟选咧，就系、是、大班。 嗯。 好啦，咁然之后咧，到嗰个初选完初选 Plan B 嗰个争拗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有好多人喺《苹果日报》或者其他泛民嗰啲嘅平台度留言，就话唔俾冯检基出，有咩原则唔系一切。咁其实你翻查翻呢啲 account 咧，系真 account， 不过全部都系 D 一百嗰啲 fans 又或者嗰啲分身。 哦， 咁所以嚟紧呢个补选咧，我认为咧就应该提防呢个 D 一百咧，就再次谂住咧操纵个选举。 嗯。 即系因为我可能觉得唔系咁样啫。你身翻我就撑反国威嘅。咁、嗯、即系我见到，即系我见到佢嗰、那个，其实你见到佢个初选机制咧，个设计好有问题噶啦。举个例，佢嗰、那个佢有45% 咧就系民调啦，45% 就投票啦，有10% 就系佢嗰啲组织投票啊嘛。 系啊。 咁你见到佢个组织投票全部就俾晒嗰个大冧麦， 啊 郭永健， 啊 根本就完全系违反民意嘅。 啊。 咁所以咧，一定要提防呢一班友咧，就再次咧系谂住操纵个补选。但其实讲到样嘢就讲欧乐轩，其实大班系一早系想欧乐轩出嚟选嘅，甚至乎一早咧就系捉阿欧乐轩 选狗西啊嘛， 叫佢选狗西，系啦，基本上就所以一定要提防呢一班人。好啦，我讲咁多啦，咁唔再其他嘢噶啦。 OK， 多谢你电话，阿峰，好，拜拜。好啦，听下一位嘅益友啦。咁我佢话要。提防都冇得提防喎，你知大奸 都唔使提防啊！选举政治都没路噶啦，都系俾你俾少少嘢你争下，等你哋唔好嘈啫嘛。 同埋都冇得提防，因为个 D 一百长期存在。喂，早晨，早晨，点称呼啊？系 早 你啦， 早晨，早晨，早晨，系早晨啊，系黄蛋， 早晨，早晨，点称呼啊？ 马东晨啊， 哦，马东晨你好， 系啊，咁啊，唉，头先啱啱都即系讲咗，阿神哥都讲咗好耐呢个粉头红啦，吓，即系，咁啊，即系咧，咁啊，咁我啊讲少少题外说话可唔可以啊？ 哦，好啊，请讲一下。 系啊，即、就、系、是、我想今日打出嚟系想即系呢个，即系嗱，屌柒你嗰啲泛民嗰啲，因为近排 YouTube 嗰度咧好多泛民嗰啲 haters 同埋乜嘢泛民就系辱骂嗰啲 haters 同埋嗰啲泛民嗰啲打手咧，不停喺度攞上海仔喺度觉得系咪嗰对嗰嗰 段嘢 喺度 炒作？ 吓，唔系我唔系我知道呢啲全部都系我知嘅，系啦，即系我佢攞嗰段嚟炒作，真嘅呢个喺辱骂踩场嗰啲留言好多呢啲 haters post。我想讲嘢就系、是。其实你哋泛民点解可以到今时今日仲系会觉得系郁文系收咗共产党之后，完全系 ridiculous 嘅一个即系立论。喂，好老实讲，如果啊，即系好似大家咁讲话咩？阿郁文真系有收钱乜？就系告咗佢啦，泛民已经，佢点解唔落 trust 告佢啫？已经落咗告咗啦，根本上佢摆喺呢一个网络上面做一个公审，一个最大原因就系佢本身自己都唔信自己我讲嘅说话系有理事有睇有事实根据噶嘛，佢自己都觉得系讲唔过去噶嘛，所以佢先至想要网络公审嚟令到大家觉得哎呀真系乜实实咁样，即系呢样嘢明明一个可疑件事，尤其是嗰啲即系根本上你听咗即系佛，即系听咗即系。佢讲嘢噶，有啲人仲 cap 咗阿司徒源话咩收录话咩啊？我记得佢系有一条片佢 cap 咗。 嗰啲唔使提噶啦，嗰啲系嗰啲即系 recap 翻嚟都多余噶啦 系啊，但系问题，我但系问题就系佢哋，问题就系佢哋喺人身攻击玉敏，我肯唔争啊嘛。 唔系佢哋不嬲人身攻击咗好多年噶啦吓，呢班友系。就因为佢哋嗰个地位或者佢嘅利益咧受损啊嘛，佢哋咪要攻击玉敏咯吓、啊，因为佢啲利益事实上受损嘛，其实讲嚟讲去都系个选举啫嘛，系咪？咁以前玉敏喺商台啊，都帮佢哋去屌你有冇帮晒佢哋讲说话噶啦，其实已经系，虽然话闹佢啫吓吓就系咁啦。 但系咁样讲，实在系太过。即系佢唔系一个民，嗱我哋而家都叫系民主社会啦。 系， 即系佢唔系一个民主社会，大家应该有个个人素质嚟噶嘛？呢啲系三流啊！呢啲边度系一个你用打住一个民主嘅旗号，打住一个仲话自己系进步，其实成话自己劲过强国人啊嘛？你打住一个进步旗号，打住一个民主嘅旗号，你出嚟嗰啲人呢啲特素质系咁嘅嘅时候啊，好老实讲。你点样叫人信服你啫？我觉得其实佢你咪即系识得起玩，大家见到咪即系其实闹都系以前厂，即系我觉得你唔可以用咁样嚟 draw attention 去令到大家转移咗视线，就系、是、哦，原来你自己做紧嘢就比呢、這个即系、就是、你做紧嘅嘢其实就更加不堪，而且系客观可确见嘅事实，证据确凿摆喺眼前，就系、是、你更加不堪。呢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好唉。我谨引用呢个残奏嘅讲法，好肮脏， 系 肮脏 噶啦， 系佢系讲噶嘛，佢话啊嘛，哎呀肮脏啊，你粗口玷污了我的耳朵，系啊，就讲呢啲系， 即问答俾少女上身嚟噶。 唔系，冇咁讲，我阵只不过突然谂起呢一句说话，诶，值得引用啊，引用啫。 佢哋不嬲都系讲咗好多年噶啦，讲玉敏讲呢样讲嗰样吓，依家咪即系执到宝咁咯吓。咁即系我觉得系呢啲咁嘅人咧，嘥鸠气啦，唉，同埋玉敏依家都唔算啦，有咩好讲？我唔明佢哋喺嗰度讲咁多年，有咩好讲一样系咪啊？其实佢哋不停咁重复啫嘛吓，不停咁重复嘅佢哋嗰啲嘢系吓。 咪最黑唔憎系佢遮住一样嘢，就话玉敏唔回应，就觉得玉敏真有事。我好老实讲，佢唔回应你啊，那个核心嚟，根本都唔觉得值得要为呢样嘢回应。 咪系咯，所以你唔需要 recap 翻嗰啲有嘅抹黑噶啦。好，喂，多谢晒你电话，盲工程。 好 ，OK， 好，拜拜。 辛苦你啦，辛苦你啦，陈佢。 好， 拜 拜， 拜 拜，好啦，下一位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11:50啦，啊，咁我哋都系听一听下一位嘅，亦有系啦。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 吓、啊、到你啦，点称呼啊？ 姓王啊。 系、啊、黄生你好。 黄生。 喂，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已经到咗你噶啦。 沙 声啊。吓，你唔使听住收音机，因为有个 live 有 delay 噶。 听 唔到，嗰、那个 live 有 delay 嘅，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因为你好嘈啊，嗰度。 哦，好啊，咁样啦。系。 吓、啊，请讲一下你想讲咩，黄生？ 而家系 live 紧啊。 喂 ，live 紧啦。 喂，到你啦，黄生，你系打电话上嚟，你系想讲咩啊？请问。 喂，黄生， 嗱，呢啲电话咧，我哋会 blacklist 噶啦，即系多余啦。咁你打电话上嚟又唔讲嘢吓，嗱，呢啲电话我以后唔会再接你噶啦吓。 系咪啊？系啊。 原 来 live 系完咗。 依家我哋继续紧嘅，你唔该，你唔好听我哋嗰个节目，你一路问。喂，大佬，我哋话俾你听有 delay 噶嘛，啱唔啱啊？已经到咗你啦，已经，你都浪费我哋啲时间。你有咩想讲啫？其实你知唔知道网台嗰个技术系有 delay 嘅？就算你听881都系有 delay 嘅，你知唔知啊？吓，九唔捻搭八， 系啦，下位啦， 系嘛？下位，嘥气啲人，垃圾嘅，唔知打埋嚟做乜？照屌啊！你听，又唔捻收你钱，惊乜捻嘢？垃圾人，你真系话俾你听，真系。冇玩电话啦，唔该。好，下一位。 你嘥紧我哋益友嘅时间咩？大佬，千几人听紧， 千几人你要做乜？ 喂，大佬，唔系十零人啊，唔系小巴台啊，大佬，唔系的士台啊，我哋。我嗰个电话我封锁咗佢， 已经被接驳到头先 嗰个咧就永远都冇得再打上嚟噶啦吓。喂，即系听多个啦吓、啊，真系有啲有嗌我唔好咁嘈啊，唔系我照屌啲人，屌网台嗰个技术都唔捻知嘅咩？真系。喂，大佬系有 delay 噶嘛？你听商台都有 delay， 听港台都有 delay 噶，唔系直出嘅，大佬。 喂， 早晨，点称呼啊？ 阿拉神，你好。你叫我阿欣得啦， 系阿欣，请讲阿欣。 系啊，哇嗱，首先咧，我就想讲下长毛贼嘅。 系好啊。 咁咧，因为都知道咧，长毛贼佢嗰啲抗争咧，真系行礼如仪到一个点噶啦。即系佢以前就话抬棺材有激进啲啦，咁依家咧佢直头即系跟嗰啲其他立法会议员上去大陆考察嘅。 系啊。 你仲见到佢同嗰啲其他？啲建制派嗰啲喺度有打膊头，有少少口噶啦佢，即系佢不嬲，佢嗰个套路都系做啲行为上都系叫扮下抗争嘅啫，佢唔会做好多即系癫做嘅嘢，即系帮好似你哋所讲帮有啲更加激进嘅嘢，咁佢变咗二线甚至三线嘅激进派，跟住仲变埋温和派噶啦， 系啊， 白烂渣咯。 喂，其实呢一样嘢咧，喂嗱， 一啲比较新嘅力量， 阿欣讲个 flow 就啱啦。就是喂，他们就是由一个所谓的原先的激进派去到变温和派，再变成所谓的即是保守派，即是和理非非。喂，刘慧卿如是，梁国雄如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走紧条路是。 有分别 咩？是。冇分别的。一样的，他现在就走紧刘慧卿条旧路。就依到现在都未接受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被其他的所谓激进派取代了。啊，过撚了气。啊，就是这样。 系咁，再补多句啦，即系之前咧嗰啲立法会答问会啊，曾俊华啊都串过阿长毛话，你嗰啲 手工越嚟 越 好， 越精美，手工越嚟越好，话使唔使入去 M 家博物馆嗰度啦？咁其实长毛不过好似未够 M 家博物馆。 喂，呢个好笑啊！阿曾俊华嗰啲咧， 阿曾俊华咁讲啊嘛。 阿曾俊华嗰啲咧叫英式幽默啊，唉，真系。 系佢不嬲都有呢啲嘢噶嘛。 你睇下曾俊华同长毛佢讲个语言上高几多班啊？长毛即系佢闹人都闹到好似中风咁嘅，唉，喺度系咁嘅现身啦，一时又叫你现身，一时又叫你收皮，唉。 系啊，喂，佢一时又叫我现身，一时又叫我收皮噶，好卵好笑噶。 系啊，你手工越嚟越好啊！嗱，阿曾俊华咁样讲， 吓 真系一串到佢，真系摆明，真系觉得佢嗰啲手工根本一点威力都冇咯。即系你谂下，几年前即系电视仲会播啲人掟嘢，咁依家都唔会播人掟嘢啦。 咩掟？ 而家佢哋都唔掟啦，惊冇咗位嘛。 梗唔掟啦，因为喂，梗系掟啦，喂，梗唔掟啦，你睇下，喂。同埋佢因为掟嘢呢个唔掟啊，第一因为佢掟嘅嘢超越唔到郁文啊嘛，唔掟㗎啦，佢哋逢亲自己因为郁文呢又要张耀即係依家审緊啦，係咪 係即係上诉。 大佬係有代价㗎呢样嘢係。而当佢哋要掟嘢嘅时候，当佢哋超越唔到郁文嗰种掟嘢，佢咪唔撚掟囉，费事比下去㗎嘛。係咪咪唔撚就直唔掟啊，以后都同埋学阿兴王陈话斋。佢哋要保 要咩人告啊？ 咪要坐稳自己个位啊！屌佢老咩，佢班撚样要出粮啊！仲点啊？依家扫台都冇啦，以前都可以。 怪嘅 喂，以前咧都审下稽前啊，各样啊，做下呢啲行为嘢啊，冇啊。 惊啲人喺度司法复核啊，又惊啲其他政府喐一喐佢，跟住佢个九万六又冇咗嘅喎。 系啊，咪系咯。 咁乜都唔敢做咯。 啲人先就叫九万六主义，乜嘢主义都假。 九万六主义， 喂，事实上系啊，你系为咗九万六啫嘛？喂，你知唔知佢其实咧呢班卵样咧，九万六咧，你话佢要交税咧，佢嗰个约满酬金都系 cover 到噶啦，嗰啲几年嘅税，因为佢有15%约满酬金，嗰度讲咗几廿万嘅。 讲开交税呢样嘢， 系 阿神区佢就话大概一年就交2000蚊到啦，你计咗七成半够税未啊？嗱，你未计七成半咧就 啊。 收入真的不是几高的喎，如果你扣咗 全你咯， 你分 咁低收入 好少一次 喎，唔系依家益友开始离弃我哋， 讲。 喂，啲嘢又开始离弃我哋，即系觉得我哋系叶柳口中嗰啲麦当劳卖包员， 赚钱啊！麦当劳卖包个， 即系觉得我哋 2000蚊交税，唔系系扣咗， 依家啲 人扣税， 真系惨啊！吓，依家阿欣，你觉得咧？我哋即系佢用一个婉转啲嘅方法，话叶柳哥因为唔识嘢。唉，真系惨啊！低端人口、低收入人士唔开得网台啊嘛，所以真系啊， 开得开得，边个话唔开得啫？ 唉，唔系，所以就系更加之凸显咗我哋唔系为钱咯。如果我哋为钱嘅，仲嗱一声 cap 水咩？个网嗰度 又系你咁鬼多听众，即系差唔多2K人喺度听紧。 嗱，2K人咧好简单嘅啫，喂， 大把嘢。 喂，每人每集啊，俾1蚊啊，我每个月都有8000蚊啦，可以请阿兴旺诊啊，去食好多餐噶啦，知唔知啊？每人俾1蚊咋，大佬，唔好讲俾1蚊，俾1毫子啊！我哋每一个月都有8嚿水啦，都可以去食一次啊，去呢个稻香酒家。啊！系食一个1蚊鸡啊，都系不过屌你原只 嘅，有鸡都1蚊鸡 喎。系啊，食1蚊鸡啊，咋都系屌8嚿水， 佢唔帮你切噶 嘛。要俾喂，真系惨啊！俾亿有串喎，人工低。 唔好意思啊！ 唉，马欣，我哋唔系即系怪你，不过我哋真系会反省一下，点解我哋人工会咁低啊？真系，唉。 吓，最后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头先讲到阿长波啊，或者林小慧捐嗰啲人工去咩守护啲守护公益基金咧，你搞我谂起咧，组合咧差唔多，即系去到结尾咪，即系打低咗阿后胎， 哦， 亲最后几段又讲咩？我嘅钱即系你嘅钱，你嘅钱即系我嘅钱，我赢嘅钱要做慈善用途，你又唔可以用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 阿后 赌侠啊，系喂，有益友啊，新李啊，提议我哋本土台改名叫低端台， 好惨， 好惨，唉，好惨啊！依家我哋真系， 我又系低收入人士啦，我唔使纳税添啊，真系。 唔系，其实我哋纳咗好多税，不系嗰啲咁嘅。 32000税啊！ 我哋纳咗好多博彩税嘅，其实阴公，唉。 咪印花税啊，博彩税啊，乜都嚟。 唔系博彩税，因为我系纳，因为我屌啦，我唔识炒股赌股。喂，你知唔知啊？你买10蚊嘛，系有2.5系抽咗税噶，系啊。 所以喂， 我一年真系抽过嗰啲都唔知几多税啊！吓，即系但系咧，薪俸税就低啲啊！我哋会反省啊，努力一下噶啦，系、哎、真系。点解我哋 好惨啊？俾人叫低端同 唔系咁系喂喂喂！依家咧，阿长毛喂，整条桥俾阿刘小丽喂，你可以话我仇富啊？屌！ 佢本身系早教嚟喎， 唉，你 教应该系关怀啲贫穷啊、低收入弱势人士啊。 咪系咯，嗱，我需要佢关怀，佢又唔捻关怀我，唔捻扶贫， 派饭啊，去支持啲老人家啊嗰啲。 嗰啲支持我哋要啦，我同阿兴旺诊 低收入人士噶嘛。 喂，要我同兴旺诊要佢哋扶一扶啦，啱唔啱啊？咁贫 啊，咁又系冇错。 喂，有益友， 佢个守护公益基金去资助下你咧，换部电脑好过啦。 咪咯， 你部电脑成日话咁慢，即系连 YouTube、Facebook 2个平台同步直播都惊甩机嘅，系咪？ 系啊，依家好一啲，因为我咧一开台嗰阵时咧，其实原来右下角嗰度咧，我哋好多嗰啲 portal 咧开出嚟咧，可以即系嗰啲程式可以关闭咗佢嘅，冚唪，我依家关晒啦，冚唪。即系嗰啲咩 OneNote 啊，嗰啲NVIDIA 咩啊，即我啲所有程式我识晒咧，好咗啲，依家冇咁。 先够做。 系啦，先够做，就唔可以一路睇，即系唔可以一路开住嗰个 USB 手指睇电视咧，一路开台，原来系唔捻得嘅，我试过，因为唔够 RAM 啊，可能。 咁啊，梗唔得啦，玩 唔够 RAM， 即系嗰个 CPU 又唔够力，咁呢啲电脑嘢我唔系几熟啊。 喂，有益友叫我改名叫仇富达啊！屌你， 以前有个益友叫咩？梁富成啊嘛，开鬼姓仇。 哦，梁富成啊，系啊，屌仇富达啊，屌咁衰啊个名。仇富咧，俾个名叫做。 讲啦，讲完组合我都冇咩特别嘢讲啦。 好多谢你电话阿欣。好， 拜拜。 拜拜。 啊，咁我哋听到一个电话好嘛？ 好， 听到一个，你未够钟， 未够钟，你关咩事？ 唉，好笑啊，真系买部 tablet 啊，喂 ，tablet 仲慢喎，反而如果 tablet 唔够 RAM 咧，会烧。 电脑快啲噶， 电脑快啲噶，系啊 ，CPU 啊 ，RAM 啊嗰啲。 我都好低端嘅啫，老实讲。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喂，阿陈哥。 喂，早晨，早晨，点称呼啊？ 我阿成啊。 喂，成哥你好。啊，成哥你好，你好。 掹个耳筒先。 好啊，好啊，好啊。掹一掹耳筒先啊！我哋等一等阿成哥，成哥咧，我哋即系听我 哋节目啊。我哋呢啲好似规矩打嚟唔 讲 嘢 嘅，之前嗰个又唔啱啊， 系， 诶， 我哋讲，唔好讲嗰啲嘅， 好好好， 我咧，你今日讲馒头红咧，我话俾你听咧，我大大话话咧，做咗食到馒头红啊，15年到啦， 哇，都好耐时间啦， 你识佢嘅， 认识， 好耐啦，因为我睇你哋咧，我觉得你哋好细啊， 吓。 我覺得你哋 嘅 細路仔嚟嘅咧， 當 你 係啊，家都 係啊。咁我真係啊，阿饅頭紅咧，其實咧就好應該同阿周大咧係兩仔爺嚟嘅。 點解咧？ 即係嗱，其實咧，饅頭紅一初期咧係有啲阿周大係領主嘅。 嚇！ 大家你有冇而家面標翻？有冇覺得有冇少少啊？ 即系你觉得馒头红有啲勾搭嘅影子系指边方面咧？ 即系或者系调翻转啦，勾搭系有少少馒头红嘅影子嘅。 点样？系咯。 即系咧，头先啊，其实佢讲嗰啲乜嘢咧？嗱，初期佢讲咧，即系嗰啲理念啦、啊、成啦、啊。其实啊，嗱，有公道啲讲，勾搭比较好少少。 勾搭嗰啲系咪虚嘅啫嘛？ 即係好少少嘅意思咧，即係話能夠表達清晰啲。雖然嗰個道理咧，後屘講啊嘛，都係即係大家而家你 final 而家覺得係鳩噶啦。 鳩大口齒嘅伶俐嘅饅頭紅咧，雖然都成 伶俐過少少， 係 少少啦，就唔係好多，不過都係面餓餓嗰啲啦。 佢要 睇錢咧，係點樣睇嘅咧？我即係今晚咧有幸我啊撞到阿教主啊！我同佢讲翻一件往事，咁我谂你哋知有唔知有，我都照讲翻出嚟啦。咁喺2010年五区公投咧，咁当其时阿司徒老人系走动嘅， 系 立即到即刻到翻呢度， 事后就话呢饼信唔过啦， 跟住咧就话你要跳楼，我唔俾你跳咩？咁系咪？ 哈哈哈哈。 而当其时咧，佢又有癌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已经证实咗话确诊噶啦。 系啊，系确咗诊。 当其时咧，我哋咧有份去教协，即系湾仔鹅颈桥嗰度啊。 系， 即系围，即系唔系叫围啦，叫做阿司徒老人嗰阵时话，我哋系叫阵啦喺度。 系啊，系啊，哦，系啊，教协门口，记得。 当其时阿长毛咧就攞住个麦咧就讲，我哋就喺度即系养啦吓。咁突然间佢讲讲下，佢话喂啊，你系咪癌症上脑啊？咁你我谂你记得嘅。 系啊系，佢突然间爆佢咁嘅嘢啊嘛。 平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嗱呢一日咧发生嘅事之后咧，就系转捩点嚟嘅。 系。 咁啊，成个泛民就同当其时嘅社记咧就反台啦。 系。 呢一日开始嘅。 系。 咁又讲埋一个嘢啊嘛。 咧阿郁敏就喺加拿大。 系。 咁就打个电话翻嚟，嗰阵时仲系人台啊。 人民台啊，系啊，人民台啊， 香港人网 系老招嗰度啦吓，又系人网嗰阵时，喂，屌得何俊仁最大声嗰个系佢嘅， 吓， 又话佢屌我屌你，即系总之日几句都屌噶啦，系啦，叫我郁敏嗰阵时喺加拿大都揿住话，喂，未反面嘅你唔好咁样讲到咁尽， 吓，系啊，讲得好尽嘅， 总之最难听嘅说话咧，系当时长毛讲嘅， 嗯 ，OK， 好啦，冇几耐啫，当呢件事一发生咗五个钟头完咗之后，咁你又大家明咩事啊？跟住发生啊刘晓波啊嗰啲咧， 嗯， 咁然之后咧，长毛就开始就好近翻呢个泛民咯， 吓， 喂，当时所有嘅压力就去晒郁敏，仿佛好似咧最难听嘅说话系出自郁敏口，但系其实郁敏嗰阵时，其实知啦，同我哋讲啊，长毛系讲得过分嘅， 梗系过分啦，大佬。 喂，讲还讲啊嘛。 其实咧，郁敏闹人咧，永远咧就算系节目又好咩好。喂，佢系就住嗰件事嚟到去讲噶嘛，佢唔会讲到过咗头嘅，即系人身攻击啊嗰啲。喂，大佬佢边有呢啲嘅啫？喂，佢永远都系就住嗰个客观事实作出佢个主观评论，就唔系走去讲嗰啲。喂，你梁国雄永远咪就系咁咯，话人哋岩上脑啊，一阵又话人哋又闹啊陈旭祥咧，即系话佢抢住嚟做啊乜乜乜乜啊，又闹梁天琦食人血馒头，佢永远讲啲嘢全部都过晒火过晒头噶嘛系。 是啊，所以其实他从来有时讲嘢咧，就是口沫遮拦，冲口而出，就是个后果咧，佢永远唔承担噶。 扇咗俾人咯，谢镬。 系咪射咗俾人咯？喂，依家佢同泛民企翻埋一齐噶。喂， 泛民啲压力系喺郁敏一个。 喂，其实阿成哥讲得好啱噶。喂，依家变咗好似嗰句嘢系出自郁敏口中咁噶，屌你真系。佢依家 嗱唔系，其实佢哋。成个泛民系知嘅，系知道长毛讲嗰啲冇得讲翻转头。喂，呢节目，但系当时系郁敏顶住啊嘛， 系， 即系所有压力顶住晒啊嘛。 系， 话讲，喂，佢净系讲话，长毛有时讲嘢系咁噶啦，你哋又冇咁认真咁样讲过，即系咁样就叫帮佢。喂，始作俑者讲嗰句说话系你嚟嘅。喂，而家边个同泛民 friend 啊？即系唔系话细路仔？喂，嗰阵时我同你闹过交，而家可以同你 friend？ 唔系。你有冇将呢件事话讲翻出嚟先？你有冇将呢件事讲翻出嚟？ 咪起码要道歉啦，啱唔啱？你黐翻埋人哋饭。 即系你有冇理清楚翻呢件事先？ 系 喺公投嘅时候，好啦，私底下啲嘢郁敏唔会讲嘅。我而家讲 系 喺钱银方面咧， 系 你哋知唔知道佢有嗰笔抗争基金嘅？ 系啊系啊系啊，好有兴趣啊！我哋都 嗰个抗争基金，我话俾你听系呃鸠人嘅。 系 我话嘅，唔系系呃鸠人嘅。 系。 是有个叫唐婉清，即是刘丹青的老婆。 是。 他助理嘛。 做保险的，帮他储了我来做养老的。 哦，这样的。 咁样的。 是啊。 即是不知道你讲多少了。 你可以问拉一定知 道。哦，这个要交代喎，这个梁国雄，因为你话俾人听。 你知道他有个抗争基金的。 只要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有个抗争，但是不知道怎么运作的。 他每个月话拿两万人工够嘛。 啊 初初话一万嘅，唔知后屘点解加到两万啦？即系佢自己喺嗰个立法会人工嗰度 攞两万蚊系咩啊？供呢个抗 争啲钱啊？ 佢攞两万蚊去供呢个抗争基金啊？ 唔系攞两万蚊作为佢嘅生活费。 O K， 我攞两万蚊做生活费， 其他都摆喺抗争基金。 所以系好捻大笔攞咗去做抗争基金噶，口头上话。 嗱呢啲咧就真系要阿长毛公开交代，因为有益友咧去指控你呢样嘢。嗱，你长毛贼咧，你一定有人听噶啦，阿花生台啊，阿曹家超啊，或者系阿其他系嘛，曹总啊，系咪系？阿曹总啊嘛，梗识啦，都唔知戴镜嗰个嘛，肥肥地嗰个嘛。咁嗱，你又话翻俾阿长毛听，叫佢交代啦呢啲嘢。长毛未必有听啊，依家可能饮捻醉咗啦。喂，要交代噶呢啲嘢系。 你哋听过个抗争基金未先？ 我听过有一个抗争基金，但系就唔知佢攞咗啲基金嚟做咩抗争。 从来咧就唔会交代嘅， 系啦，就冇交代过。 呢笔抗争基金咧， 系 就系、是、一个叫唐婉清嘅一个女人嚟嘅。咁唐婉清你知唔知边个？ 就刘山清个老婆，我知道有呢个咁嘅人嘅存在，系我知道有咁嘅人嘅存在吓。 咁就佢系做保险嘅， 系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咧，佢就话将点解啊？佢嗰啲保险又会 sell 翻俾，即系其实佢又系个助理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就可以买翻保险俾佢噶。咁就即係话喂，咁你啲保险有咁信㗎嘛，咁呢条数点计呢啲都系陀下数啦。 喂，要计㗎呢啲等于理工大学我哋都未提得闲提。理工都系咁喂阿成哥真系讲得啱啊，我提咗我哋有个话题漏咗。吓你继续啊成哥。 即係我讲咗呢啲嘢出嚟呢、這个我都认为系小事啊，即係譬如我捞保险嘅、 嗯、 我系阿陈区你嘅助理。咁、 嗯、 你帮衬我做保险咁嗰啲冚啲水系咁嗰啲冚啲水嗰啲利益嘅边度嚟先。 系。咪就喺、 是、你一嗰啲保费、嗯，我唔知道你嗰啲咩基金啦、啊，六七十万噶喎，大大话话。 哦，即系佢嗰啲保费六七十万嘅。 即系唔系？我而家估啫。 哦。 冇睇过嗰啲基金系点样运作，我哋都唔知噶。 喂，要 我相信连村长都唔知道。 所以呢就要长毛亲自交代囉，因为佢嗰个基金04年10月当选嗰阵时就开始有㗎啦嘛。 Okay, 我唔计当，我淨係计10年。 係 计10年。 係啊。 嗰度几球嘢㗎喎。 係啊，要计㗎，因为佢每个月淨係。 如果阿神推我话你，如果你做保险经纪呢，你10年你，如果你有张保单持续系几球嘢㗎呢， 咁啊fat fat囉。 好咁计 㗎。係啊，发达囉。喂，仲有啊，有冇逃税漏税啊？有冇借 呢啲点样都系利益嚟噶？ 即系有冇借住咧？即系呢笔钱，佢话捐咗去呢个抗争基金，到底有冇当为佢嘅收入一部分啦、啊？定系当咗系直头系即系捐咗俾一啲所谓慈善机构啊？定系点？喂，呢啲要公开交代 嘅。冇噶，冇噶，社企佢哋从来再搞嗰啲咩官司嗰啲，全部又系筹期，又系夹硬噶。 吓咁咪系咯，咁你抗争咗去边啊？咁你呢个基金要点运作？喂，你要交代嘅，同埋你报税嗰阵时有冇扣咗呢笔钱啊？喂，要交代嘅，梁国雄系唔可以匿埋 嘅。呢啲就屎忽数嚟。 嗱，呢屎忽数要交代噶。梁国雄唔好似好得戚咁啊！ 我而家 bring out 出嚟 十几万， 即系成件事讲出嚟。 十几年啊，唔系十几万啊，十几年系过千万啊，嗰嚿数系一喂，所以梁国雄 未计滚存咯。 是啊，所以梁国雄呢啲好捻大镬噶吓，嗱你真系屌鸠我啦，系、哎、梁国雄。 一个人，我唔知道你用咩名义去 own 呢个基金。 系， 如果你有呢一球钱，你点可以住启天啊？ 啊， 所以土共有时屌佢又唔系错噶喎。 要佢交代咯，到底佢嗰个抗争基金呢几十几年用咗边？ 如果新区你揸住唔好多啦，两球嘢， 系 两球咋？ 系。 在个基金嗰度，你翁可能唔系你个名啦。如果系你个名嘅，你住唔住到公屋啊？ 吓咁梗唔得啦，一定俾人哋踢走当富户。 我而家我当你揸富户都唔得啦，系嘛？ 梗唔得啦，两球嘢喎、 啊。唔好多啦，唉、啊，两球嘢已经打到个几折噶啦。 嗯，所以要交代噶啦，刘国雄系。 呢、這个其实佢对钱咧，个几个嗱，我即系讲有。這個朗呢就講咗出嚟先。 嗯， 有好多嗰啲細節咧，即係譬如有時去東區法院， 係 好啦，咁散咗 band， 咁啊，梗係食早餐啊，諸如此類啦。 係， 咁我俾你聽，我又講下啲意思下嘢啦。 嗯， 呢啲情況如果我哋同鬱敏同台咧，張單唔使賣噶啦。 係， 咁乜都好啦，嗰度都唔係少咗三幾百蚊啫，係咪？ 嗯， 如果長毛喺度咧？ 就 AA 啦， 泰兴嚟噶， 吓、 啊、就喺东区反一行几步，泰兴嗰度嚟噶啫， 吓、啊、就点咧？ 佢叫杯咖啡饮咗咧，佢行咯， 哦，即系 佢行咯， 即系郑锦满式嘅食饭咯，屌， 即系行咗去啦。咁有时咧就见佢揞几蚊摆咧，走咗去。 哦， 即系嗱，呢啲就系你大唔大将之风嘅问题。 嗱、啊，有阿 Long Long Chan 都话，条友系菠萝鸡唔带银包嘅话，长毛。 佢冇銀包嘅， 我冇銀包嘅， 嗰度跌嗰度跌得夠嘅。 哦， 仲有時有啲咧喺旺角西洋菜街擺論壇咧，佢夠膽死咧，有好多人喺度啦，街外人有乜都好啦。 係， 佢攞個煙包嗰個膠紙啊，即係一包煙啊，咪有個膠紙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攞個套出嚟，你知唔知攞嚟做咩？ 攞嚟做咩？吐痰啊？ 係，哎，咁你同啲係屯區，真係屯區真係好撚得咧。佢可以當住。100几人咁 样 就匿落 个 袋度 㗎喎。哦，咁唔怪得佢保钓啦，同声同气呀，中意吐痰。应该攞痰罐㗎嘛。 交 返个 窿唔係好大嘅啫嘛。 啊。 你就唔会吐得中 㗎。啊。 咁就一手都系，跟住你屌你乜返人同你握手喎。 啊。喂，阿叻叻留言啦，阿成哥我读咗先。叻叻就话呢，佢话佢一早知啦。长毛的三分之二人工攞嚟做抗争基金，这个是2004年的时候选举承诺。他说这个他老早已经拎出来笑了。长毛争取全民退休保障就叫做长毛退休保障。啊，即是所以呢，梁国雄就要公开交代你到底这个抗争基金在这十几年以来那个即是出纳是怎样，那个收入又是怎样。喂，同埋你最终买嗰啲什么保险受益人又系点样？喂，呢啲公众全部系不知情嘅，你就不停咧公开同人讲咧，话自己打官司打到就嚟破产啊，又话要用法援啊，又乜？喂，原来你有个咁嘅基金，喂，那个基金系咪攞嚟俾养老嘅？系咩嘢嘅 purpose 啫？ 咩目的噶？攞嚟做咩 噶？ 你要公开交代噶，梁国雄。 喂，抗争我抗到好閪咩？长毛， 喂，你抗争 呢啲废话嚟噶啦，唔好话我哋老屎忽话嚟啦。 系系， 你咁捻多年，你唔好拉呢个拉嗰个，你拉都唔紧要。你唔系屌你谂乜？佢话俾你听啊，佢对阿郁敏系好捻冇义气嘅一个人。 吓，咁啊呢句系啊。 你唔好谂住当年，喂，当年长毛你四五行动，四五行动个我哋讲嘅笑话系咩咧？正常嚟讲就四个至五个， 吓四五个人啊嘛。 协嘅咧就俾捻尽你就四五中二十， 嗯， 咁就叫做四五行动。正常嚟讲咧，好啲嘅咧就四加五啊九个， 系 永远冇多过二十人嘅， 系。 你嗰阵时拆一条，加埋啲咩五公潮啊嗰啲咩一扎人，喂，郁敏开张报纸，俾个专栏你写，成万人一个月， 吓 八几年喎。 是 你冇忘记回归前喎、哦。 是啊。 喂嗰时你屌咁你喺酒吧度升跌喎。 喂呢、這个嘛啦啦又留言啦喂。 要 讲咗先啦啦留言佢话呢正常嚟讲如果立法会要搞保险呢佢係要拎三个报价而唔可以直接指定某个人买。喂梁国雄要公开交代喎、哦、咁多年以嚟你嗱要拎返啲报价出嚟喎、哦。 佢有投标，一个唐苑清，一个楼丹清咯。 咁得嘅咩？哦，哇！嗱，呢啲犀利啊！嗱， 即系嗱，呢个我讲嘅啫。 咪要交代噶，你要拎出嚟噶。喂，梁国雄要拎晒呢啲所有证据出嚟，大佬。喂，你嗰个咩抗争基金原来揾笨柒嘅？哇！即系我哋今晚咧又真系有开心大发。 所以嗱，郁敏金句话俾你听，欺世盗名揾笨贼， 长毛正扑街嚟嘅，讲多次。 呢七个字咧，我话俾你听、啊，我谂住打个，我谂住打个相打动俾佢，有幸再开到办事处。 喂，呢啲人咧真系要公开，真系要搞，要交代啊！哇，原来 欺世盗名揾笨贼系讲佢啊， 仲黑暗丑恶过阿刘小丽，刘小丽都系屌你咪都几个月啫。哇！你呢个咁嘅梁国雄十几年以嚟，哇！你嗰啲抗争基金拎咗去边度抗争啊？不过我又从来冇听过嗱，唔知我孤陋寡闻啊，定系即系屌你，我系即系我唔识嘢啊，定系见识浅陋定系点啦？我从来冇听闻过任何一个所谓搞社运嘅抗争者又好乜都好，系从阿长毛嗰个抗争基金嗰度咧，系收到一个直接嘅捐助或者资助嘅。嗱，我真系冇听过。咁到底你长毛 如果係有啊打咗锣鼓啦。 唔係囉咁但如果长毛啊係有嘅呢我欢迎佢公开出嚟交代到底佢个抗争基金嘅运作系点样。喂呢啲要交代㗎。哇你唔可以话你出粮呢三分之二拎咗去嗰度又话系抗争基金一个非牟利嘅基金。你报税嗰度点样报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你嗰个基金点样运作。第三点你有冇攞够报价你买保险嘅时候喂你要架呢啲。哇你呢啲先係食人血馒头啊大佬你嗰个基金点样运作啊咁多年以嚟滚存咗几多钱啊到依家。哇从来唔讲啊你諗住冇人提就唔知啊哎长毛你咁铺大镬啦我就遮你呢样嘢。屌你諗住梁国雄我就遮你呢样嘢讲咁撚多嘢都废嘅。同呢人讲理念冇用啊成哥同佢讲钱就得㗎啦。 冇啊你自己睇返啦长毛啊咁多年以嚟有冇一句金句 有。喂阿哥咁单字唔算句子。 呢 词语啊。 金句我同你都系金句啦。 咁我同我多啲应该。 你多啲。 我多过佢应该。 已经系金句啦。 啊。喂系喎真系要交代。哇依家我哋越諗越多嘢喎成哥真系多谢你打电话上。 我告诉你听长毛。如果仲我嘅说话你系卑鄙无耻下流贱格冇义气欺世盗名揾笨柒。 同意话真係要啊要讲啊呢啲真係。 嗰陣时啊建制派啊土共啊讲佢嗰啲嘢啊其实啊而家讲返啦八九成都係中嘅。 吓、 啊。好似阿何鸿燊咪曾经讲过阿何博士啊唔係何鸿燊啊错。阿何博士曾经讲过唉呢、這个人啊摸下个左右嘅钱就唔同咗㗎啦何博士呢啲嘅高人。 我梗系高人啦，我绝对认同呢个。 啊，摸下个袋， 系 佢就会唔同噶啦，真系啊，摸下个袋就唔同噶啦。 哦、啊，真系要喂要，即系要提佢交代。啊，梁国雄真系好嘢啊，真系。 近呢幾年我話俾你聽，佢做每一樣嘢，你有冇諗下？唔係除咗為個議席，佢有做過啲乜嘢？ 嚇！ 唔好話即係唔好成日咁老土講嘅就，唉、哎，你做過啲乜？你做過啲乜？咁多年嚟 嚇！ 嗱、啊，仲有一個就係嗰陣時咧喺社記咧，我話叫做行動組啊。 哦，你係社記行動組㗎？ 個名都係鳩嘅。 係 嚇，個、啊、名都係鳩嘅。 嗯。 咁咧，嗰阵时咧就仲未有smartphone 嘅， 系， 仲未有智能手机嘅，咁啊用 SMS 短信去吹低嘅， 系， 一个月佢可以吹100次低嘅， 哇咁犀利！佢吹低做咩啊？ 即系点解我会知咧？因为嗱，佢嗰个信息系有一个 file 噶嘛，咁啊一二三四一个月咧就100个到啦，我连清呢啲 file 都清唔切啊！嗰阵时揸住个录，揸住个录音机， 吓， 咁咧永远咧嗰个。嗰條 tag 咧就講咩咧？ 係 四字四字四字咁樣，屌你老，簡單係一件件字都一樣嘅啫。 啊， 都係用呢四個字、四個字、四個字咁鋪埋啊！去邊度邊度邊度？佢諗住你哋個個唔使翻工嘅。 係 exactly， 成哥就係咁啊！呢條撚樣，佢自己唔使做咧，就以為全世界同一樣唔撚使做嘅，即係叫人聽審一樣嘅啫。 一次咪就要行動咯。 係啊，喂， 所以嗰陣時阿教主曾經講過就係話，呢啲叫做盲動。以后如果冇超过30人嗰啲唔好搞啦， 直头盲动啦，讲得啱啊！郁文呢个真系啊， 佢唔听噶喎，喺社记嗰阵时佢有自己一支旗， 吓、 啊，佢有自己一次群噶喎， 吓、 啊，佢做咩佢又唔肯理噶，佢有恶又唔咩噶喎， 吓、啊，咪呢啲咪扑街嚟噶咯？喂，佢根本上就唔即系佢就习惯咗四五条友咧，就自己行动，就当晒全世界人咧唔使做嘢嘅， 全世界唔使翻工噶，你隔日出一次鸡。我曾經同佢講過，我當年同佢講話，但係咁樣我辭咗份工嚟揾你啦，好唔好啊？ 唔係咯，佢樣啊， 係咯，我冇抗爭基金啊， 我都冇啊，大佬 冇遇我噶。 啊，哇！呢啲真係犀利咯。 你做親嗰啲嘢咪三幾人咯，咁你做得多人哋就滑㗎啦嘛，成個社會都會俾你搞滑咗，你明 唔明？喂，呢個我咪同意，喂，我絕對同意啊，成哥，即係等於我以前都屌泛民。喂，搞游行搞一次就威力大啊！呢啲咩搞到无止境乱咁搞，即系等于澳门啫嘛。澳门都唔系成日搞游行噶，但系人哋一搞每次搞亲嘅，因为人哋隔几年先搞一铺嘛。佢就正如你所讲啦，搞捻到啲嘢滑捻晒，冇晒感觉啊！啲市民都佢搵碌，佢即系等于搵啲沙子去打飞机啊！屌你咁啊！依家冇捻晒感觉啦，梗系。 就算嗰阵时啊，系搞社运嗰啲人咧，见到长毛你一拉到出嚟就拧一面，点解咧？ 吓， 又系咁。 咪都搞捻到即系。 佢仲有一个小动作，佢仲有一个小动作点咧？嗱，譬如嗰人喺立法会咁计啦，旧立法局啦，立法会啊， 系中环嗰度。 你又大火等咁样，9点啊，吹鸡吹到个11点咧，佢就懵懵中中成头眼屎走嚟，就话：哎，吓吓吓吓，跟住嗌两句咧，收工噶啦。 哦，即系佢 搞咗4个钟头喎。 哦，即系佢吹鸡咧，就好似个粤剧大老官咁，9点钟嗌人去就自己11点钟先到，眼屎都未抹干净啊！ 11点钟嗰个眼屎未抹干净，去有嗰个麻啊！哎呀，跟住嗰个走咗啦，佢几时走咗你都唔知啊！ 哦，真系当自己演粤剧嘅呢条友。 咁我哋执啲道具啊，成日 click call 搞3-4个钟嘅喎。 吓， 你又真系喂阿哥嚟到咁嚟，喂相一定影你噶，冇所谓呢啲嘢，啱唔啱啊？ 吓， 唔系我哋出嚟唔系为咗要上镜嘅。 吓，但系佢系啊嘛， 但系态度就系招呼唔打我咪走咗去。 我招呼都唔打， 无数次啦。 哦。哇！呢啲喂好精彩啊！阿成哥，你即系今晚嗰个见证真系。 所以我话俾你听，点解阿长毛同高达有啲似咧？ 吓、 啊，类似都系呢种人嚟嘅。吓、啊，佢两个应该结盟嘅。 要结拜添啊！直头要。 不过一个长毛，一个冇毛啫。 吓、啊，结拜啦！啊，边个就系做契弟咪得咯？系有汪洋。 即系一个就长毛，一个就冇毛咁解啫。 吓、啊，咪啱咯，邓翻云啊，两个结拜系啱晒。 啊，一个啲毛啊，帮佢生埋。永远就系坐咗嗰两个礼拜金就喺度勾结。 喂，呢个要真系要调查，真系喂嗱呢啲咁嘅咧， 其实就唔应该我哋去查嘅。老实讲，嗰啲 Fat Wire 嗰啲喂收咗钱就应该查刘小丽同埋梁国雄啲基金啲钱点捻样用啦，啱唔啱啊？咁多嘢查。 咁啊，咪神区，神区我咧就好欣赏你嘅，不过你又太天真咯。Fat Wire 系咩地方？ 咁啊系，我哋都系属于泛民嗰啲咁嘅媒体。 我系又系交型嚟噶啦。 唉，咁所以即系喂，咁你明唔明？即系靠我哋喺个网嗰度咧讲咧，即系嗰、那个。即系你影响我哋只能够影响到嗰个人，屌咩？即系嗰个梁国雄啊，或者刘小丽佢本人嘅啫嘛，咪影响到佢屌咩心情，咪烦躁咯。但系佢都唔会交代，佢唔捻使睬我哋噶嘛，因为我哋冇嗰个即系压力俾得到佢嘛，就会令到佢好捻烦躁咯。但系因为我哋啲益友成日喺度讲， 唉，仲有即系呢个人系好捻冇义气嘅。 系喂，你讲埋 即系嗰啲好多火头咧，佢同人哋拉咗之后，拉咗之后佢就行噶啦。 吓，即系点样点样拉咗之后？ 而家都谂咗好，总之佢啲行为咧， 系 我嗱，如果跟住个人咧系冇利益咧，我可以断定，如果而家跟住佢行嗰啲人咧系冇利益嘅咧，系唔会跟住佢哋行嘅。 哦，咁绝对会啦。 一系就极度戆鸠。 喂，依家嗰啲人跟住佢行嘅，喂，都系谂住候住下一届可以用社民联个牌头去出选啊，嗰啲嘅啫。即系依家仲继续黐住佢嗰啲啊，包括你林兆斌都系噶，喂唔使坐喺长毛隔篱咁阴湿噶，系嘛？笑咩啫？你选未选区议会啊嘛，系咪啊？喂，我都可以选噶，我都可以报名噶，区议会个门槛好低嘅啫，攞十个提名就得噶啦，吓唔好咁得戚啊，喺度笑得，屌你老母，我都可以，我话俾你听，如果我选区议会，我勤力过你林兆斌啊，屌你老尾，你起身迟啊，我一早已经起咗身啊。你咪你瞓觉我都未瞓觉啊！讲嘢成班有懒惰，话啲泛民咧，成个泛民咧最差一样嘢系咩咧？即系做嗰啲社区主任，即系一个字叫两个字叫懒惰，好捻懒噶，佢哋系唔捻出现噶，唔捻蒲头热又唔得，冻又唔得。嗱，你唔好选区议会啊！你依家咁样，屌你老尾，即系你唔好再喺度嚟搞我啊！林兆斌，我去报名啊！我咧 就系更正有啲益友嘅，即系啲留言讲咧，就话咧话长毛而家已经唔系以前嘅长毛。我话俾你听，其实长毛从来 冇变过，系啊， 系人一勾识嘅，都系虾，都系咁嘅人嚟嘅。 系同意啊， 即系喺我口中咁多年嘅，我从来冇喺人哋面前讲话我识长毛 吓， 因为真系我唔觉得识得佢好卵亏啦。 系。 我净系识得话我啊同阿教主就好卵 friend 嘅，咁即系其实都唔识嘅，都系。 哦，即系有一个神交。 即系我系唔会当长毛系咩，系咩值得你去系一个 icon， 我从来都唔觉得。 系啦。 即系我嗱，你谂下啦，依家如果以你哋咁嘅年纪，你有冇喺长毛身上学过一啲论述？ 冇，对唔住冇。又话自己系托派，喂，从来啊，佢都冇。 有冇喺教主身上学到一啲论述？ 咁当然系有啦，呢一个系。 出书咁滞啦， 系， 即系我同你啊，求其啊，都可以写本听教主语录啦。 咁啊系啊，真系听咁多年，大佬，咪真系冇变过啊嘛！我头先举个例啦，当年佢十几年前撑阿刘慧卿嗰阵时候，系咪去嗰个台湾个论坛？喂，同依家今日今时今日，边有分别？即系佢讲啲言论，喂，我哋系睇呢啲事实噶嘛，大佬，唔系对于一个人嘅好恶，系嘛？而去屌你咪夹硬喺度嚟扭曲成件事去讲噶嘛？喂，呢个咪客观事实。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自己，我话你，我只可以讲系有80%嘅可能啦吓。 系 有跌咗，因为我都唔系真讲嘅。 系 喺五区公投之后， 系 发生咗社记同泛民嘅摩擦之后， 系 就几乎全面反台啦。 嗯， 嗰阵时跟住就追击。追击民主党啦， 系系啊系啊， 当其时长毛你有落水咯， 哦长毛冇落水， 长毛有落水噶， 哦长毛有落水， 长毛佢自己有落水噶， 系 过后之后咧，系啊长毛主动同刘慧卿、何俊仁佢哋讲，诶郁敏啊还郁敏啦，我啦我冇嘢嘅，我哋只系前台，梗系要咁做噶啦，系佢同佢哋修补翻。当郁敏离开咗社记之后，社记同泛民嘅裂痕嘅， 哦，咁 好啦，你同某一个团体修补裂痕冇问题， 咁你要解释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就赖咗郁文啦。 解释啊嘛，同埋你废土一炸嗰啲咁嘅卵屌，你要解释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要啊要啊系啊。 大家你有冇发觉成件 puzzle 系少咗一块？就系点解抹咗咁大面之后，社记系可以变捻咗左交，变捻咗泛民咧？ 就系赖晒落郁文度系嘛？ 佢哋有冇清楚解释到哦？点解而家社记可以变咗做泛民咧？ 吓，梗系冇啦，就系依家黐咗埋去啦。但 咁呢个 puzzle 冇咗呢一块，如果我而家讲翻呢件事，呢、這个 puzzle 咪可以砌翻出嚟咯。 系。 其实调翻转，我想讲嘅就系话，佢系卖捻咗玉文。 吓。哦，咁啊，绝对系啊。 明唔明啊？ 我明 白。唔系佢，包括陈志全。 嗯。 而家系争个勾搭啫。 咁啊，陈志全咧就冇勾搭咁卵衰嘅，因为陈志全都冇讲，即系冇。 即系我嘅意思系用呢一种咁嘅态度啊，去扭曲，用翻佢哋嘅说话啦，去矫正翻呢一种关系。 哦，咁佢绝对系会即系将同泛民嗰个交互就赖晒落郁文身上啦，当然系会。 系啦， 咁、 就是、 可以方便嘅黐翻埋去啊嘛。 嗰阵时佢哋直接公开讲嘅，话郁文你太多仇家啦，太多火头啦咁。喂，好多火头系你哋拉翻嚟郁文咩噶？ 吓，咁啊系啊，郁 文其实几时有？郁文其实从来有几时有口出恶言啊？ 喂， 除咗讲事实之外，有冇人身攻击过佢？ 喂，郁文咧就闹人咧，系的确系恶啲，咁但系佢系就住嗰个事实、客观事实讲啊嘛。喂，唔通佢叫啊你阿梁国雄讲？就话司徒华系岩上脑咩？呢啲系纯粹系你梁国雄自己讲啊嘛，大佬。即系呢啲郁文从来唔会讲嘅。你听啊，郁文节目咁多年都知啊。 当日喺人网有一个节目， 吓、啊、 喺人网有一个节目， 系 当其时系万别老萧、谭炮三个人， 系 老萧爆咗一句四方，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当其时笑到最大声嗰个就系万别。 哦， 嗱，万别笑到最大声，唔代表佢系心肠唔好啊。万别个人，你同佢讲乜嘢，佢都笑噶啦。 吓、 啊，呢、這个人系。即系有个笑月嘅，无端端会哇啦啦，就唔知做乜嘢。而谭炮当其时咧，系话：，喂、哎，呢啲少唔讲得。OK， 嗱，谭炮为人系点，亦都唔好讲。 系。 总之喺嗰一刻，谭炮都识得突。喂，呢啲少我唔可以讲得。 系。 咁你讲得咁好听，喂，归根结底个四方喺边度嚟嘅？ 吓。 佢哋讲讲下，又入咗郁文数噶喎。 吓。咪佢哋将嗰啲核突呢啲咪就佢哋讲嗰啲核突嘢咯，或者讲过咗头嗰啲嘢咯，就系 佢哋喺私底下嗰啲讲唔好讲啦，公开讲嘅嘢好多火头系佢哋拉翻嚟。 我、哦、私底下就讲乜都得啦，闩埋门。但你公开喺个网台度， 会唔会得闲逐个同你哋喺度拉火头？你冇咁得闲啦。 系，同意。 因为当时郁文喺背后 back up 你哋，系从来唔会喺人公众直斥其非你哋。喂，你咁样讲唔啱咁。郁文就系一个咁嘅人， 吓、 啊，明唔明啊？ 嗯， 佢闩埋门会屌嘅， 系。 但佢喺公开场合，佢从来冇话过佢。 系。 如果要计数，唔系你同郁文计数啦。 吓、 啊，郁文啊，有生之年同你哋计，有捻排同你哋计啦。 吓、 啊，好啦，尾声我讲翻你嗰上嚟紧嗰啲上海仔，佢哋好似执咗隔夜捻咁样。 吓、啊。 如果呢个世界是可以咁样收咗钱之后做郁文嘅嘢嘅，不妨收多啲。 吓、啊， 讲捻完啦，即系陈区话斋，系讲捻完啦。 系啊， 系嘛？ 呢 你哋够有收钱啦、 嗯。 你收钱收得到上 call 啦。 哦，嗰、那个长毛直头系啦。 你做嘅嘢系，而你哋废土长毛、做民主党做嗰啲嘢。好撚吻合肥佬撚嘅意願喎、 哦，係。 你又諗下，而家話鬱敏收錢嗰啲， 嚇、 啊，鬱敏做嘅嘢吻唔吻合佢哋嘅意願啊？ 嚇、啊，咁啊，所以 如果有共產黨咁樣俾錢我，叫我做鬱敏嘅嘢，我做啊，我點解唔收啊？ 嚇、啊，即係始終咧，佢哋成日就話鬱敏咧收共產黨錢啊呢啲。唉，真系唔该佢哋啦，唔好即系佢哋自己咧，俾郁文咧闹中嗰啲死穴系咪？辩驳唔到，佢咪就系揾呢啲嘢嚟到去 帮自己脱身咯。 即系我咁多年嚟咧，吓、啊，我其实听得最伤心嘅说话咧，嗱、啊，你屌我老母冇所谓， 吓、 啊，都几廿岁或者甚至乎都百年归老啦，咁冇所谓。 啊， 一话喐紧收钱，我哋我呢种人会着火。 吓、啊，系噶，系会好离谱嘅呢啲讲说，即系呢啲咁嘅说法系。 但系而家即系过咗咁多年啦、 嗯， 你如果再有人咁同我讲咧，我话点解唔收啊？ 吓、 啊！啊、欠咗你哋噶，你哋有俾咩？ 咪真系好笑噶，成日话郁文收共产党钱，但系郁文做嗰啲嘢全部都系同共产党作对噶嘛，大佬，唉。 郁文做嘅嘢系应该我哋俾钱去做啦、 啊， 你要俾个共产党去俾。 啊？ 点解我哋唔做啊？点解我哋唔俾佢啊？ 吓、啊！咁冇噶，佢哋依家佢哋都系辩驳唔到，就话收钱嘅，即系等于都系佢哋都系话我收钱一样啫嘛，啊，都系咁噶，佢哋讲嚟讲去都系 郁文嗰啲仔，郁文个仔俾人搞，嗰单嘢唔讲啦， 唔好讲啦，嗰啲 系佢哋姓王嘅伤心事嚟嘅。你长毛有冇讲过一句公道说话？ 吓、啊，咁当然系冇啦。 你屌你老母！屌你老母臭閪！你咁多年你纵容你花生台喺度系咁黑，你唔好捻同我讲话花生台唔关你长毛事。 咪花生台根本就系佢哋搞出嚟噶嘛？陶君衡啊、写文联啊嗰班友，唉！ 你长毛喺前台咧， 吓 系冇讲过啊，但你有鸠人讲咩？呢啲就系长毛嘅作风咯。嗰阵时嗰啲乜嘢？诶，而家你哋讲嗰啲容颜，嗰阵时我哋都系细路嚟嘅。 嗰阵时咪喺社记，佢咪就系咁咯。喂，佢就有得啊，唔系佢咪有得啊？容乐奇讲，喂，你应该系咪作为一个所谓嘅即系党内嘅核心人物，即系当时社民联啦吓？喂，你系有责任或者有义务去制止呢啲人喺度乱噏噶嘛？佢系冇啊嘛，然之后就置身事外，佢永远都系咁嘅，佢作风就置身事外啊，唔卵关我事啊，佢哋噏咋？喂，但系你要制止佢噶嘛，乱咁噏系，佢冇噶，从来都 你有冇责任噶？ 系啊， 你有冇责任嘅？ 系啊，不嬲系咁嘅，佢系啊。 调翻转，如果郁文嘅人喺出边讲错一句嘢，点解你又可以入晒郁文套啊？ 吓！ 况且郁文身边嗰啲人，我又唔觉得佢哋咁多年有咩讲错嘢喎。 吓！ 反而好收敛喎。 吓！ 即系喺 Facebook 屌嚟屌去就梗系有啦。 哦，乜依家 Facebook 斗屌都添啦，呢、這个咁嘅长毛贼。喂，你觉唔觉得佢系即系依家系好捻堕落咧？吓、啊，即系喺个网嗰度开个节目。吓、啊，走去谩骂我，即系你咁讲，佢好捻堕落咧。作为一个所谓激进派嘅，曾经系一个激进派嘅 icon 嘅政治人物啊。 你哋睇就堕落啦，我哋嗰佢就系一路走来，就始终如一。 啊， 都系教主话真系狗，我都两日屎嘅。 喂，佢即系佢真系好无聊啊！依家 以前啊，喂，佢以前都无论端都同一个大家都唔系好识噶啦，嗰、那个叫岸白喺度嘈。 哦，系嗰、那个。 有呢段嘢噶。 啊，黄岸然啊嘛，系啊。 啊，有呢段嘢噶。 有 呢段嘢喎，我屌，喂，嗰阵时嘅岸白系咩？唔好话嗰阵时，而家嘅岸白系咩？ 系。 你都已经系议员啦，你同人哋做乜捻嘢？ 系啊，大人大姐真系。 佢踩上人哋个高。香港人民广播电台度嘈啦。 唔系，佢依家系前议员啫，依家得鸠闲好多噶啦，所以咪连啲后生仔都闹埋咯，系、哎。 喂。我唔系话陈区，我唔系话踩你嘅， 吓、 啊，即系要一个长毛贼，几廿六廿岁人， 吓、啊， 即系教主今日同我讲啊， 吓， 长毛贼一个六廿几岁嘅人， 吓、啊， 又做个演员又升，走去同一个仇师大，去嘈、 啊， 开个网台嘈， 吓、啊， 即系我话俾你嘅，我话长毛你死捻咗嘅时候，你嗰个，我唔知你个自传会唔会写啲音乐落去啊，系同一个神区嘈过啊， 吓。 好唔好意思写落去啊？ 唔系噶，佢依家系直头系佢，因为佢觉得冇面啊嘛。佢因为佢嗰个夺权系嘛，佢个黄雅文佢只头马堕马啊嘛。 即系你唔系你丑，即系丑唔丑？ 咪梗系丑咯，佢丑唔系我丑。 我咪就话佢丑唔丑咯，梗系你梗系唔丑啦。 唉、哎，我俾佢公开点名啊，简直系光荣添啦！直头系屌你乜，即系俾呢个咁嘅卵人系嘛公开谩骂。我唔需要佢认同添啊！直头佢唔认同我先啱啊！ 即系等于咁，如果你同个垃圾婆嘈紧过，你会唔会公开喺个网台度话垃圾婆？我而家屌你咁，边个识垃圾婆啫？ 唔系啊，佢哋嘅其实咧，左交一路以嚟咁多年嘅 practice 咧，都系当我唔捻存在嘅。佢哋其实一路都 keep 得好好噶，成个队形系即系当我唔捻存在啊。然之后就派啲分身啊、打手啊上高登嗰度闹下我，一路都系咁嘅。其实佢哋嘅操作公开咧，喺媒体啊。或者咩咧，就从来唔捻提我嘅，即系当我系即系唔捻存在嘅，咁多年都系噶啦。虽然当我眼中钉，但系依家佢哋抵唔捻住颈啫嘛，系即系刘小丽啊、陈志齐啊，同埋呢一个万头红。 算系讲系陈志齐呢个仆街咧， 吓、 啊，咁我同佢咧有一个交集嘅， 系你可以讲下。 参加咗嘅写记嗰阵时 咧，系佢就系前写 搞咗个搞咗个乜捻嘅课程， 系。 咩讲香港历史嘅？ 系 咁嗰阵时咧，我又喺嗰个文台度做啦。咁我走去嗰度听下佢讲乜嘢，我五分钟我走咗。 吓、啊，闷捻到扑街系咪？ 闷捻到閪一样，哇！我屌你老母，哇！你我心谂，好捻彩我女唔系读浸会嘅， 吓、 啊，好彩唔系读神学啫， 吓、啊，咪闷到扑街啊！ 你个扑街，你点样搞啊？ 讲 嘢好捻似屌你老母人妖咁嘅声。 哦，系啊，佢把声都几捻衰噶，同埋呢个人都操守都有问题啦。喂，嗰阵时啊，呢条友啊，就系因为不满嗱，嗰阵时你叫乜嘢陈老太，十成案揭陈老太咪同阿卢医生咧咪初选嘅泛民嗰个港岛区补选，佢哋咪初选嘅。咁嗰阵时郁敏支持咗卢医生都正常啦，因为卢医生又大佬又人哋又做过，即系佢前立法会议员做过医学界嘅。咁你屌你老母，你呢个咁嘅陈士齐自己又想选又冇料到咁。出唔到初选咁啊！即系屌你咩又迁怒于郁敏啦。 诶，甚至写记嗰啲咧，真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啊！郁敏嘅杰作嚟嘅，又系话事话讲，真系冇，即系嗰个真系捻人嚟嘅。 吓、啊，喂，真系捻人嚟嗰个陈士齐系喂，咁你冇料到？ 呢啲我呢啲啊，我呢啲系喺即系零六年啦、啊，零七年啦、啊，喺麦花臣第一日入写记噶。 哦，嗰阵时系啊，搞一个即系创党嘅一个集会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咧讲咗嚟，我从来都唔加入任何嘅，只喐紧一动之期出嚟、 啊， 我哋就埋位嘅。 吓、 啊，但系点解真系个社企真系出港？ 不，你依家社民连 系人力啲人都喂，人力真唔系好多人啦、啊，而家数埋我谂坐唔到一台啦、 啊。吓、 啊，但系你冇咁稳嘅啲人。 冇呢、這个社稷真系藏污纳垢嘅，因为事实上系即系 绝绝稷真系咧。其实我认为咧，佢系俾嗰啲交毒入，俾啲左交毒入侵嘅。 系啊系啊，你反而你话人力冇佢啊，咪因为人力咧，第一人就唔系咁多，系人力嘅左交亦都冇咁多，系多数都系喺晒社民连啫。依家根本上系俾嗰个左交毒咧入侵咗啊，就系咁啦。即系 我系讲翻啲， 唔系噶，你呢啲前尘往事，我哋中意听啊，成哥大佬，因为我哋嗱，可能好老实讲，你去加入社民联嗰阵时，因为我仲系读紧中学嗰阵时，即系接触唔到啲资讯啊嘛，系，因为嗰阵时个网又未咁发达嘛， 嗰阵时未有网嘅， 系直头未有噶， 仲系。嗰啲记录仲系 内 联 网 嚟嘅， 内联网啊！喂，以前啊，上嗰啲 新闻嗰度嘅， 记唔记得以前上嗰啲新闻组嘅 news group 咋？要用 Outlook Express 睇噶，要上网，即系得字啊，又冇图噶。以前， 嗯， 唉，真系嗰阵时真系，所以讲呢啲都啱噶，呢啲系即系见证嚟噶，阿成哥， 嗯， 即系 有 时 好多嘢根本指控郁敏嗰啲嘢，即系你话我。偏幫中文我承認嘅，我一定係承認噶啦，冇得傾噶啦。好多指控中文嗰啲嘢，擺明明框係冇理由嘅，係、啊、唔合理嘅、 啊。 你屌你老母，你陳毛有冇講過半句公道説話？ 我、哦、佢絕對冇啦，咁多年嚟都冇噶啦。 其實呢條撚樣個破壞力就好撚大，佢個破壞力大咧，佢做嗰個作用咧就係、 是， 佢、 啊、 就縱容。 系啊， 岳奇啊，金英啊， 系啊系啊系、啊，金英啊系啊， 全部系佢嗰啲助理嚟嘅。 系， 喂， 唔系喂，好啦，好少噶。喂，嗰阵时佢咪纵容呢啲容岳奇啊，喺个社民连嗰度作恶嘅。啊，跟住佢又可以依家喺 D 一百嗰度又踩翻人嘅咯。屌你老味，真系呢啲咁嘅人真系， 佢仲喺度嚟 呢啲唔够你嘅嘢啊！ 喂，又仲如数家珍咁样话花容乐琪乜乜乜乜喂，咁你嗰阵时你唔捻讲吓？你嗰阵时任得啊容乐琪喺个社民连嗰度乱噏你梁国雄，佢永远都系咁噶啦，个作风就系纵容呢包乱讲啊，唔捻关佢事，有咩就直接揾佢哋，佢咁捻样噶嘛系。 其实回想翻而家咧，即系你嗰啲什么 KOL 啊，嗰啲咩社企嗰啲烂掉，嗰阵时我哋解散嗰阵时，你哋先喺度嘈啫嘛。 吓吓， 即系社企喺荔枝角嗰度开个会，话喂，而家都嗰阵时阿郁文，我记得佢仲走上台啊。而家解散，即系解散啦吓。 吓， 唔好闹长毛，已经好强调呢样嘢，嘈还嘈，唔好闹长毛。 系， 个矛头都冇指住你。 系， 都冇指住你长毛贼，你个仆街，你个正仆街。 啊， 而你又做好人喎，到时哦，执翻个烂摊子咁样样，又话讲呢啲嘢。 系啊，佢仲好似讲到阿郁文走去捣乱咁样样噶，嗰阵时系，屌你老尾啲咁嘅卵人。 系啊，嗰阵时佢仲要射机，仲派几个人喺会场出边嗰度影相，我点好卵狗閪嘢做啲嘢，知唔知啊？影相影咩啫？我屌你老母而家犯法啊！ 系啊。 仲派幾個人喺門口度影相，好撚即係做埋啲嘢，好撚鳩 啊！喂，阿叻叻咧就澄清，呢、這個金英咧就冇做上梁國雄嘅助理嘅，係多謝阿叻叻嘅。 唔係，我唔係話金英做梁國雄，我話呢一扎人，金英就因為下傳星嗰單嘢就嬲撚咗鬱敏啫。 嚇、 啊！咁其實金英嗰陣時就好撚崇拜鬱敏嘅。 係。 咁我做嗰個節目，我同楊康做嗰個節目做到尾聲咪。过捻咗俾金英做，我咪唔做咯。 吓吓， 因为我发觉呢条僆仔都净系识得博水嘅，佢点乜閪都唔识。 哦，咁样嘅咩？ 系啊，可以好捻。 因为我冇听佢嘅。 咁细个，唉，佢又咁肯出嚟搞，嗰时都好捻勇下噶。 哦，嗰阵时。 嗰单嘢咧。 嗯。 夏兆星知唔知咩事啊？你哋？ 夏兆星啊，就系容乐琪同郁敏，即系反面嗰个事件啊嘛。即系佢哋自己私下 唱咩咩唱即系唱歌 去咗去民建联嗰度系 啦。 咁佢哋咧又私底下， 夏兆星系郁敏个 friend， 系， 但系佢本身系一个歌星， 系， 佢成日都强调话喂我唔识政治喎， 吓， 咁你唔会搞个刘丹 吓？ 你唔系靠刘志荣？ 唔系，因为佢哋好似系冇通过个党内个决议，系自己私下行动啊嘛。 系啊，呢个系私下。 喂，呢个违反党纪嘅行为嚟噶嘛，大佬？你话代表个党去搞，喂，然之后你根本上系冇通过嗰个党内嗰个纪律，或者系经过党内嘅程序去做嘅，咁咪有问题咯，系咪先？ 如果唔系，点会得三个人去啫？ 吓、啊，咪咯，咁但系佢哋唔觉得呢样有问题啊嘛？喂，咁喂，阿、啊、夏韶星去民建联嗰度唱歌，咪又如何啫？喂，大把人添啦，如果话翻去央视嗰度唱添啦，咪点啫？阿华仔上央视春晚添， 你唔会搞成龙？ 咁咪咯，你搞华仔啊咁叻，系咪先？ 呢个世界有几多人啊？几多人亲建制？边个明星唔系亲建制啫？ 咪呢啲系好有问题嘅。其实咧，就我觉得咧，就无关咧。因为郁敏同阿夏韶星系 friend 呢一个问题，而佢哋咧真系违反党， 就系因为点解你觉得咁样搞佢夏韶星唔会反面啊嘛？ 吓，咁啊离谱咯，咁啊即系呢啲咪离谱咯， 即系你拣恰得嘅嚟恰先嘛，跟住话你两句 吓， 咁啊点啊？跟住你好极端嘅喎。 啊、 你又变咗一个喜爱，变咗仇 嘅 咯，变咗啲女人咁。 咪就系咁样，所以咪就系、是、因为咪就系容乐琪嗰扎人，咪就是、因为呢件事咪闹咗郁敏十几年咯，咪就系咁啫嘛。之后你记唔记得2016年啊八月啊，仲逼我啊同郁敏反面添？你咁嘅容乐琪就系呢个人啦，就系呢个人啦。 我呢个我听你讲咗好多次， 系啊，就系、是、呢个人。 2016年啊嘛， 系2016年啊，所以我咪同容乐琪反面咯。呢条友白痴啊，逼我同郁敏反面啊，黐线呢条友。明明就是他自己违反党纪， 即系而家我同阿兴旺仔唔妥， 吓、 啊、就同兴旺仔唔妥系两个人嘅事啊！我会唔会逼啊？喂，阿陈哥，你同阿兴旺仔反面， 系你要同兴旺仔反面啊？系嘛？ 你会唔会觉得好无厘头先？ 我系觉得好啦，无厘头啦，大佬系咪先？啊， 系咪先？ 其实我是知道那件事，即是他们搞啊夏韶星那件事， 即是 但是你没理由。 我好憎我外父，我会不会逼我个老婆屌你同个铁皮裤子哥嚟？ 咪系咯， 你咪唔好见咯，啱唔啱啊？ 系啊， 做人啲嘢你唔好，可唔可以稍为，可唔可以稍为即系大翻两岁啦？ 同埋成哥啊，喂，好老实讲，嗰件咁嘅嘢，屌你都过十几年，嬲心佢就放低啦。佢哋一几个嘢真系，加咁耐啦，呢件咩嘢？即系第一又根本就佢哋唔着先嘅，系咪先？一好心放低啦。 仲有啊，郁敏咁多年。乜嘢都还晒啦，郁敏冇受过压力噶， 咪咯， 乜嘢都还晒俾你哋啦， 唉，所以真系 唔系你哋搞死郁敏又唔代表你哋会生，系咪先？真系好戆鸠。 系你唔喂大把歌星，喂咁依家大把歌星去，喂咁依家容乐琪直头投埋呢个新闻党添啦，做呢个容海恩嘅唔知顾问定咩添啦，咁啊金英唔会屌柒佢，喂我都唔会要求你金英真系屌柒阿容乐琪啦，啱唔啱啊？屌你咪真系呢班友真系黐线，所以呢啲友咪就系几廿把尺咯。喂你个前战友阿容乐琪走捻咗新闻党度帮手，喂你都唔捻咗指证佢，你咪屌柒佢吓？咁唔通我点啊？我日日喺个网台嗰度开咪啊，叫你叫逼你金英啊、陶君衡嗰啲一定要屌柒容乐琪啊！喂，唔捻得噶嘛？呢啲系大佬，你中意屌咪屌，唔捻中意屌咪冇捻屌咯。就是、你唔捻屌佢就把尺子唔捻捅咯，大佬。喂，佢点解唔出声？ 佢哋唔会睇嘅。 喂， 其实点 啊？夏韶星走去帮民建联唱歌，你真系围佢。咁啊，容乐琪走去阿容海恩新闻党嗰度吓做顾问做呢做老啊，咁你唔去屌佢？屌你真系啲人嘥鸠气啦，所以呢啲咪就系社民 最应该围吓，最应该围嗰个就系而家做紧局长嗰个啊嘛，吓嗰个 IQ 二百嗰个啊， 吓系啊罗志光，你唔肯话佢吓 啊，你唔好话 大把啦，张炳良都要啦，嗰阵时就算屌咧呢班友傻噶， 你对住呢啲人，你唔会围佢， 咪咯傻噶，你唔好话边个去掟呢个粟米肉粒粉。定系掟呢个咩饭啊？嗰阵时有边个好叻掟饭噶嘛？记唔记得啊？谢文莲嗰、那个 几多人？喂，几多人可以围啊？阿黄成志嗰啲你唔 围？系啊，多鸠鱼啦，所以呢班友系，所以嗰阵时就搞下夏韶星，纯粹违反党纪，下黐下行动， 用翻佢哋嘅标准咋？ 系啊，你可以系啊，用翻佢嘅标准应该要做啦，呢啲嘢。 系啊，你成日闹郁敏咪点？你唔闹建制派，成日闹我。 我依个容乐琪咪建制派咯，依家呢个罗志光直头做捻埋局长添，咁你唔会话佢多余啦？ 佢哋 讲 噶嘛，佢哋 讲 话我哋啲半岛捻成日闹佢哋唔闹土共啊嘛。 系咪系咯？咁佢依家唔闹。 我闹土共，我闹土共，我使唔使写个 report 俾你？ 要啊要。要去检查大佬， 喂，要写个屌了一个土共， 喂，要写个屌柒报告。我今天屌了几个人？ 屌柒土共报告 啫， 吓，2018屌柒土共， 要写日记咁 样多捻鱼嘅。 喂 ，upload 喺个平台俾佢检查，大佬，要真系 多 捻鱼 嘅呢啲， 要啊啦，啲可能佢哋觉得要咁做。 咁多年嚟，我哋都。即系我哋都习惯咗呢啲人，叫佢搏捻到冇得搏，根本冇得搏咧。佢就一讲收钱， 系就话你收钱咯。 讲咗喺度 啦。系佢哋因为呢、這个，因为系最容易脱身嘅方法嘛。你踢中佢都死鱼，佢咪话你收钱咯。啊，咪甩身咯，谂住就系咁啦。 咁佢你又好啦，俾人话收钱。 我就我又好捻阴公，屌我冇钱收，个人工又咁低。 俾人话都好嘛。 我俾人话都好系嘛。即系与有荣焉系嘛？ 收钱都好嘛。 啊， 咁我哋呢啲唔系，我哋呢啲就俾人话收钱都冇可能，咁咪西穷。 我都好穷啊，大佬。啊，我惨啊，大佬。吓？好惨啊，好惨啊！ 班真系柒头嚟嘅。 系，喂，真系，喂，今晚多谢晒阿成哥，你同我哋做呢个见证啊，真系。 唔好客 气。系。多谢晒你，喂， 义无反顾嘅，即系屌，即搞呢啲捻人咧，义无反顾嘅，吓，唔好话我点解今时今日先讲， 系 冇平台啊嘛，你明唔明？ 系同埋之前， 唔好话啊，就打俾阿陈哥，话不如我而家无端屌个陈哥冇咧，无厘头。 系，因为同埋之前都冇提开呢个话题，因为今晚我哋第一次讲嘅社民联系， 系喂，咁啊，喂，系点啊？ 翻转嚟讲啦，有少少痛心嘅，社民又搞到今时今日咁咧，系好捻，即系搞到咁样黑人憎，即系唔好话黑人憎啦，黑我哋憎啦，吓，呢个肯定无庸置疑咧，都有啲心痛嘅。喂，我哋都为咗你付出咗好捻多啦。 喂，可能你会有啲心痛嘅感觉，因为你曾经创过党啊，你曾经喺嗰度有交集过啊嘛。我就冇乜感觉。 会员证都有噶，嗰阵时好捻鸠噶，有会员证噶。 哦，系啊，系啊，我都记得有，因为我有个老友有。啊，你讲起会员证，喂， 阿黎智国社区会堂就话掟翻个政府政治国民党取消党籍，咁掟翻个政阿李慧仪就走得噶。 系啊，喂，佢嗰阵时直头好似有啲团契咁样样噶，即系喺度嚟，即系搵啲，即系搵嗰啲僆仔入党啊，咁捻样噶，系我记得我有个老友就咁样。俾人登记资料入嚟。 我讲紧四嘅，我再讲多一单嘢，即系一流好捻七多嘅。 好啊，好，你讲多一单啦。 讲下讲下，记得一单。 吓吓， 嗰单嘢咧就系话有个人租嗰个会址俾阿郁文啊嘛。 吓。 而当其时签呢会址嘅知废土啊，知长毛啊，知罗永乐啊，知阿牛都知。 哦，系，我记得有啲单嘢系啊。系啊。 嗰个系咩人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 好啦，呢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就个捻个话：，哎呀，有冇搞紧错啊？嗰啲人你都，嗰啲人嘅租约你都，嗰啲人嘅物业你都租。我屌你老母，呢班人真系贱捻到咁样样啊！ 系一早知噶嘛？喂，嗰次好似系嗰个卢医生爆出嚟噶，好似系咪啊？ 系啊， 系啊，系我记得。 你话卢医生而家死捻咗，佢咁讲。 咪死捻咗可以讲啊？方日华死捻咗，蔡元叔都照讲啦，冇所谓。 系啊，你会唔知？你班捻屌会唔知？ 系。 嗱，嗰个人物唔好 讲啊！唔使讲啊，嗰啲人物就系啊， 神区一定知嘅。 我嗰阵时报纸有登过，知。 有。你哋成班人签租又唔系郁文一个签噶嘛？ 系，佢哋点会唔知啊？大捻大件事， 你含捻白未死噶嘛？当件事爆咗出嚟之后，就个捻个喺度 割席啊，系啊，割席啊，直头仲要谴责咁滞啊！屌你真系，有乜捻人？ 有你咩签埋呢啲人咧？ 系啊，我记得。喂，成哥，喂，今晚真系多谢晒你嘅见证先，我因为差唔多啦，我哋节目时间都 好，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啊，成哥，拜拜， 好，拜拜， 好啦，喂，咁就因为咧，我哋今集咧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已经一点正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啦吓，如果我哋个台下个礼拜未执笠咧，就我哋下个礼拜会即系继续啦，亦都好多谢各位益友咧。即系长期以嚟咧，都好支持我哋嗰个嘅节目啦，系咪？咁啊，即系依家我哋亦都好高兴，系咪？嗰、那个即系 Facebook 依家我哋就有900人到啦，但原来咧 YouTube 都唔弱嘅，都有大约700人到，即系咧就证明咗咧，我哋摆嗰个节目咧上 YouTube 咧都系有成效嘅吓，就唔系冇人听嘅咁样吓，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俾 like， 俾 share， 俾 comment 吓，啱啱就见到郁文 like 咗，多谢晒郁文支持吓，要大家一定要 like、share、comment 啊！大家其实癫狗一步都系要咁做啊，就 like、share、comment， 起码其实咧 comment 有咩用咧 ？comment 嗰个作用就系、是、当你喺嗰个 status 嗰度留咗言，或者喺个直播喺度拎到留咗言之后咧，咁你咧嗰个留言咧就会喺人哋嗰个嘅，即系人哋一开 Facebook 个 app 咧就，比如话某某君啊成哥 comment on。某一条 link 咁样嘅系会显示喺人哋嗰个 news feed 嗰度嘅吓，所以就系大家咧都系啊慷慨咧就解囊啊，就俾 like 俾 share 俾 comment 啊吓，即系呢个好紧要啊，对于嗰个 Facebook 嗰个传播，即系 Facebook 嘅演算法咧，其实成日都转嚟转去，但系咧就万变不离其宗，因为佢 Facebook 都系得咁多功能嘅啫嘛，当然就唔止啦，可以卖广告啊，即系出呢啲嘅所谓 sponsor 嘅 post 啊咁样啦，但系我哋又冇钱俾嘛，即系卖广告呢，同埋我哋咧呢啲个人嘅 account 咧卖唔到广告嘅，所以就好靠大家嗰个口耳相传吓，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咁啊，今日咧好彩就系咪有啲有就抽水啦吓、啊，就话即系今日跑咗马啦，好彩如果唔系我就提供有型起啊，同埋协盛神区啦、啊，唉、哎，咁其实咧。有型起咧，我就冇买到嘅。大协盛神区我都濑咗嘢，不过都唔怕，因为之前咧赢两只嘅大热门，一只咧就系呢一个嘅泥地嗰场嗰只，上次输俾上签嗰只，揿翻记录出嚟睇先。 炮子头啊，我又中咗，咁跟住再之前嗰只阿何良嗰只近智藤环咧又中咗，咁都唔使输嘅吓，但系协胜神区就即系濑嘢咯吓，咁啊冇办法啦，啊谂住都即系，唉，大家你明噶啦，呢啲热门嘅你我就即系热门嘅支持者嚟噶嘛吓，咁啊。即系，但系最尾嗰场就濑嘢啦，都唔系一只叻马嚟噶啦。其实，不过神区系都冇乜运噶，神区系嗰啲马都好少打搭赢。如果根据呢一个纪录咧，就真系唔应该买啦。今日同埋佢根本今日都嗰个跑道形势都系你前知啊，点会买后上咧？即系呢啲又系马后炮啊！真系冇理由买嗰只噶嘛，廿几蚊仲要升班系嘛，真系戆居啊！依家谂翻起都觉得吓，但系我又冇买有型气咯，真系吓。呢、這个唔好抽我水因为起十几蚊真係唔值啊。啊好啦咁啊兴旺诊就 off 咗㗎啦，因为佢有啲嘢做下，佢、啊、又搭三已经 off 咗啦。咁啊唔紧要啦，唔好咁 hush 啦。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如果未執笠嘅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各位益友收听呢日唱晚安歌。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